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日本海上保安厅话，五艘中国公务船早上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的时候，其中两艘海监船进入黄尾咀的海域，是自9月18号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巡航以来的首次。日方巡逻船发出警告，要求海监船驶出有关的海域。台湾宜兰县松澳地区有至少60艘的渔船下午3点会出发前往钓鱼岛海域，抗议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日本传媒就报道，首相野田佳彦下午启程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就同中国和南韩分别因为钓鱼岛和独岛的主权纷争在联大发表讲话。报道说，野田佳彦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的发言会呼吁遵照由法律支配的原则和依照国际法去解决领土领海的问题。日本外相原业光一郎亦都会出席联大，目前正是协调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纽约会谈的安排。重庆前副市长兼公安局前局长王立军被控叛逃、滥用职权、贪污及徇私枉法的案件，成都中级人民法院朝早会宣判。检察官曾经在起诉书表示，王立军在叛逃之后主动投案，协助检控当局调查，可以从宽处理。王立军被控在职期间滥权和贪污300多万人民币。他知道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但没有追究。到二月初，因为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日之后离开。不过其后王立军在谷开来杀人案提供证据，对破案很重要，立了大功。体育消息，英超联赛事，曼城主场被阿仙奴逼和，曼城先入球，阿仙奴在下半场尾段追平，两队最终打和1-1。利物浦主场输给曼联，虽然利物浦先入球，但被曼联连追两球，曼联反胜利物浦2-1。同样反胜的还有热刺，在先失一球之后，下半场三分钟内连入两球，热刺以2-1击败了昆士柏流浪。另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甲组足球联赛马略卡2-0击败华伦西亚。另一场的赛事，利云特就以2-1击败皇家苏斯达。另外德国甲组足球联赛排第三位的汉诺威作客1-3不敌荷芬咸。而另一场的赛事，云达不莱梅就2-2赛和了史特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同埋干燥。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的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靠晒你哋啦！ 100%支持 DBC， 何玉思支持 DBC 全体员工，为人民发声，支持黄之锋学文思潮，加油！ 罗世略支持郑大班、何国辉、郑小班为民发声，加油加油！亦支持学文思潮。 陈生话：大班加油，我们支持你。 我是何海婷，一百一百日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100%心意， 同学们，对不起，我们知错了，但你们还会信我们吗？英哥，娥姐及杰伯， 李振兴祝老婆大人张艳生日快乐，仔仔李健朗，女女李卓琪祝妈妈张艳生日快乐。 百分百支持 DBC， 多谢 DBC 为市民发声，无名氏。 太子道西杨小姐百分百支持大班、小班、锦鸿、深爷及各位员工。 曾生支持大班、海琪以及全体员工。 阿世支持 DBC 所有同工加油，加油支持 Q 爷。 Dingo 妈屋企啲猫猫狗狗都撑 DBC， 撑大班啊！ 吴小姐支持言论自由，祝愿香港人健康快乐。 大先生支持 DBC， 几个股东山水喉 ，DBC 分分秒秒面对紧急关头， 全靠香港市民一百，全靠华人一百， 输入力量，支持真正属于你嘅电台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国庆烟花汇演，10月1日晚上9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观赏烟花时，要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若人多挤拥，要特别注意秩序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有啲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换地权益书。新界东北发展规划惹嚟各方面嘅关注，其中一个反对嘅焦点就系收地赔偿方式。政府较早前表示咧，会放弃公私营合作模式，而改以收地赔偿。咁就令拥有大量农地嘅人士同埋早年已经不断收购农地嘅地产商咧，觉得权益受损而非常不满。乡议局最近就提议政府恢复以乙种换地权益书制度嚟发展新界东北嗰800公顷嘅土地。所谓乙种换地权益书 Letter B 系50至80年代港英政府发展新界、荃湾、沙田、屯门等等新市镇嘅时候，因为需要大量收地嘅时候采用嘅赔偿措施嚟嘅。当时嘅计法就系政府每收5平方尺嘅农地，就地主可以换取将来同样喺新界嘅2平方尺嘅屋地，咁样就可以令政府唔使动用庞大嘅现金去收地。地主亦都可以透过 Letter B 保留到土地发展权利，同埋分享到土地增值嘅利益。不过随住换地权益书大量发放，积下咗巨额嘅地积债务要清还。咁港府喺1983年就取消咗呢种换地安排，全面以现金作收地赔偿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其实我哋系支持呢个方案，唔该你哋收声，快入去。 重新講句，這個是我們一個新市鎮發展計劃，希望大家不要將這件事政治化， 叫政府停止去或者延遲開拓土地，不是符合香港目前要求。 至於私營機構的參與，如果為社會所接受，都會慎重考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早晨，早晨，7:39，我哋嘅直播室入边咧就有李锦鸿同我嘅。 咁啊，林玉华 咧就放礼拜一同礼拜四个假。啊！听日会翻工。 我哋啲通天后备从后命上阵嘅。 通天后备，最紧要有你喺度嘅啫。 通天后备啊！ 你有冇睇到？你有冇去嗰个资讯会？ 我冇去啲，我就啲嘅就系即系去咗澳门讲书啊。咁其实呢个咨询会咧，即系睇咧，即系你几千人嘅咨询会咧，同埋咁多嘅不同声音系冇得搞嘅。你纯粹咧系做场 show 就维持嘅秩序，唔好太乱咧，已经咧完成任务啦。系完全听唔到咩声音噶啦， 其实就做大龙凤嘅啫。我哋就第三台都有直播啊，不过有啲失望咧，有好多当区嘅立法会议员咧就冇到场啊，即系叫佢哋个名嘅时候咧就冇出现嘅，反而咧就造就咗吓啊呢、這个民主女神谭香文嗱，谭香文咧就有几次发言。啊，都谂唔到咧，佢系咁执啊！呢、這个而家叫毛波啊，劏房波又叫打毛波。其实呢单嘢好简单嘅，分开三派嘅。啊，其实主要有两派咧，但系最弊有两派既得利益者。一派咧就系呢个原居民啦，即系原居民啊，佢哋拥有土地嘅利益噶啦。啊，另外一方面就当然系。官商勾结嘅地产商啦，因为地产商一早已经洞悉咧，政府有呢个大东北嘅新界东北啊、前海啊、河套嘅发展计划咧，啊，当年已经走去嗰度咧，啊，收集土地噶啦，嗱，咁另外一班咧就系反对啦，反对呢个兴建嘅，里边亦都有唔同嘅组织嘅，有社运嘅组织，有呢个有居民，即系一啲农民或者甚至乎反对发展大东北嘅原居民都有。唔系净系所有原居民都反对嘅，咁呢个其实就好复杂嘅， 复杂啊！ 但唯一一个敌人咧，其实成样嘢咧，呢、這个东北嘅发展计划能唔能够实施咧，好多人唔知道，系一个人嘅啫，一个人就决定佢去唔去马噶啦。呢、這个就系林郑月娥，而家林郑月娥咧就已经被成为咧大东北嘅呢个发展咧，或者卖港计划啦啊嘅。幕后黑手，即系林郑月娥咧就坚持要上马。你睇到佢临去北京之前咧，已经讲到明咧，啊话呢个大东北嘅发展冇得撤回噶啦，啊志在必行。嗱、啊，所以林郑月娥咧就是、关键嘅人物嚟，而家已经成为呢个大东北发展计划嗰啲反对派嘅啊第一号敌人啊或者人民公敌，所以大家要对准个目标。嗱，讲到呢个大东北计划咧，其实咧成样嘢咧，而家佢哋唔认嘅。嗱，呢个政府已经完全冇诚信嘅，你睇到佢嘅李锦鸿不停喺度车大炮。上个礼拜啊，陈茂波讲咗话，市区冇2100公顷嘅土地嘅，啊冇嘅佢话，但喺个咨询会度话有啊有。嗱，你可以前言不对后语，即系变脸变得咁快咧。你令人叹为观止啊！即系可以咁样变法。一上个礼拜先讲喺个咨询会之前，冇2100公顷嘅，最多都得几百公顷嘅。好啦，而家咧就啊，俾人踢爆咗啦，为咗自己兜啦，就有2100公顷。不过2100公顷里边六成咧系攞嚟起丁屋嘅。咁跟住又出嚟解话啦，啊，明明系丁屋嘅低密度嘅咧，就包括埋豪宅。咁系又点先得噶？香港啲人冇屋住，你仲要将2100公顷嘅土地可以发展为居住单位土地，你预留六成嚟，你好丁屋又好，就算起豪宅又好，都唔啱噶，冇可能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政府已经去一个地步咧，系打矛波啊，监粗嚟啊，当你人死嘅嗱，好简单嘅，而家嗱佢走出嚟咁讲，即系话因为市区。只系得翻2100公顷嘅土地发展成为房屋，所以就要发展东北。嗱，如果唔发展东北咧，换一句话嚟讲咧，呢2100公顷里边嘅六成嘅预留低密度所谓啊丁屋地咧，啊就冇咗噶咯。咁而家即系搞紧社会分化。嗱，而家林郑月娥好叻噶。嗱，初佢话要拆嗰啲，你睇到林郑月娥做啲嘢咧？佢系一个好公于心计嘅人啊！你而家睇到你惊嘅开始打冷震啦，听到林郑月娥个名，嗱佢先咧去挑衅啲新界原居民先，嗱佢好叻，佢真系熟读《孙子兵法》，无语落佢乜都识嘅，嗱先去挑衅啲新界原居民，嗱就话我拆你嗰啲寸建啊，跟住又走出嚟，点解我哋叫佢吹水我咧？原来一啲都唔系吹水，就系丁权咧。 要成为历史嘅，即系已经成为历史嘅任务已经完成咗啦。嗱，咁啊令到啲乡下佬脚软啦。跟住原来出嚟咧，一嗱，而家传召大家知啦，话搞个登记，喂，冇人睬佢，咁你又唔见佢拆？嗱，佢话佢落任之前、卸任之前咧讲过噶，佢一定要拆晒啲丁屋佢嘅，佢哋传召嘅。嗱，而家唔好唔见佢啦，佢呢啲叫做先吓你，吓完你之后咧，再利诱你，跟住哦，原来我有2100公顷嘅土地，啊，有六成咧系预留咗俾啲乡下佬起丁屋嘅。喂，咁咪即系拉拢咗班乡下佬，嗱呢班见钱开眼，而家俾人觉得咧，呢班原居民咧，祠堂都可以出卖嘅原居民咧，喂，有冇听过乡下佬讲出卖祠堂嘅？喂，原居民当年不停同港英政府年代同佢对抗，就攞啲风水出嚟讲，哦，你掘我山坟啊，你拆我祠堂啊，我同你死过，而家唔系，呢个侯志强出嚟就话，你有钱咧？你拆我祠堂都得噶啦，冇所谓，拆啦，拆啦，俾钱都得噶啦，见钱开眼。喂，呢个叫数典忘众，呢啲叫做。 所以整个问题有人忽略咗，甚至新界人忽略咗就，整个计划发展系将整个新界嘅乡事力量从此系送入历史嘅，即系香港将来就冇所谓，即系新界嘅乡事力量喺度。所以呢个新界嘅即系原居民咧，有啲即系咁反感，即系同埋即系刚才提到啊，咁就原居民地产商好多利益，但今次好多个问题呢就是、出咗两类嘅社会人士，一个保育人士，纯粹从保育角度去睇新界通北发展，另一方面一叫保港人士，即 系本土势力， 本土势力，即系就唔希望呢有所谓即系中港嘅过分融合啊，即系咩系即系双非城等等啊，咁等等情况底下啦，嗱，所以喺整个情况底下呢，今次要拆解呢个问题呢，即系政府场仗呢就唔容易打㗎，即系一种复杂嘅战线基础。 我觉得唔系、啊、政府而家呢以林郑月娥为首㗎啦，已经唔系梁振英㗎啦。你睇到林郑月娥呢上京呢，嗱等于啊巴高头呢、这个唔乜掂咧，啊上京咧见教育局长咧就系、是、讲呢个国民教育，今次吹水我上去咧，其实就讲一样嘢，就系、是、呢个东北发展，包括埋河套啊、前海啊，将来深圳同呢个香港一体化，喂呢、这个好重要噶，呢个一个政策嚟， 因为北京乐见其成嘅呢、这个， 因为点解咧见到香港搞唔掂？再出现一啲本土嘅势力出嚟，啊，佢惊啊！你睇到陈佐洱走来借出书为名，其实就系打击嗰个本土嘅意识形态。啊，咩龙思琪英国旗台埋出嚟啊！啊，即系呢啲嘢咧，你睇到全部咧系为咗一国两制尽快融合入去祖国里边，变做一国一制咧。呢、这个东北发展计划咧，只系前菜嚟嘅啫。先搞掂到呢样嘢呢，嗱好简单嘅。你睇到嘅由当年嘅我有参与啦，屯门嘅发展。当年屯门嘅发展呢就话将当年英国人呢即係港英政府啊，佢嗰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卫星城市本土就业。所以点解要起轻铁呢？一直呢唔系将地铁驳入去屯门呢，而一直抗拒咧，喺港英年代，甚至乎喺阿董建华回归之后，本来咧地铁咧就反对起沙中线，就话喺荃湾咧，其实掘个窿咧，啊当年阿苏泽光做主席嘅时候咧，就话掘个窿咧就可以喺荃湾咧地铁去到屯门噶啦，但系政府都抗拒嘅，其实一直咧都系秉承住啊，即系继往开来咧，嗰、那个所谓新城市卫星城市发展计划，就系、是、啲人咧喺嗰度做嘢，喺嗰度翻工，所以点解先有轻铁啊嘛？ 园区就业啊，可以系啦。 但系问题就证明失败啊嘛，失败原因就因为工业北移啊嘛。点解今日有新闻嗱讲嗰个咩所谓咩名嘴咧？咁咩嗰啲咁嘅，我以为嗰条口系睇上佬嚟添嘅。佢同一个风水佬个名字有啲似，我同佢冇咩，我唔识呢条友。 收啲买收购啲。 佢喺屯门买工厂大厦咯，即系证明屯门啲工厂大厦已经系空置咗，大家都知啦。嗱，你睇到新界东北 工业 所有嗰啲工厂大厦而家咪变咗做，一系就劏房，一系就系迷你仓，一系就俾啲水货佬我嚟做基地。你睇到噶，因为工业不移咧，成个屯门就冇咗嗰个发展啊嘛，咁你而家跟住搞咗个天水围出嚟，已经被誉为 悲情城市，天水围嗰啲人，嗰啲唔好讲啲小朋友，佢哋去北上，去深圳啊，见识啊，消费都未嚟过中环噶。原来好多小朋友未嚟过中环噶，你睇到佢哋被 北上近啲咪平啲啊嘛？ 喺香港咧，佢哋系将呢一班人咧隔离咗嘅 ，isolate 咗嘅。咁你如果已经吸收咗呢啲教训啦，你谂下，大家用下脑去谂啦，普通常识唔使识城市规划嘅。你屯门一样嘢，呢、這个天水围，咁你再搞新界东北，仲话喺当地就业，咩六大产业？喂，我香港有咩六大产业？而家最大产业就系自由行，好简单嘅。你亦都听睇到我哋而家规划处长，当时系做副规划处长，接受呢个南方都市部访问系嘛？ 系啊，南方都市部， 佢已经讲得好清楚。啊，深圳嘅市长啊，或者广东省啲官员都系啦，话方便我哋班人咧，唔使去尖沙咀饮茶，唔使去尖沙咀海港城买嘢，就系、是、要有一个啊移堪就船。搬咗成个香港嘅消费模式、自由行嘅中心咧，去咗新界边境啊嘛，去咗禁区里边啊嘛，就将深圳同香港一体化啊嘛，咁香港人仲有嘢捞嘅，就系咁简单啫嘛。如果咁都唔明咧，我就真系咧嗱，你睇到而家啲报纸翻开，你睇报纸啦，今朝都呢两日都好过瘾嘅。有一样嘢咧，嗱啲现象咧，你做分析一定要掌握嘅。啲外国同埋支持政府嗰啲保皇党嘅喉舌部咧，嗱好少有任何大型集会示威游行咧，佢哋都系啊捞波嘅，即系佢哋一定系话人少出席嘅。所谓民主派啲报纸咧，佢就通常就话报大数嘅，即系一般嘅感觉，呢边报大数，呢边又报细数，所以我哋要平衡嘅。嗱，但系今次睇到嘅，我琴日睇报纸咧。呢啲喉舌煲全部煲大就煲大嘅，就话个咨询会咧六千七千八千人都有，但系倒翻转头咧，今次啲民主派报纸咧，所谓反对派报纸咧就话五千嘅啫，有啲话三千添，嗱，所以我都唔知系几多，你明个分别就系咁啊。咁你睇到咧，另外一边咧喉舌煲咧就系、是、支持咗新界东北发展嘅，以当然以大公文会嗰啲为首啦，跟住经济日报啦。呢个地产部就唔使讲啦，一定你睇到佢啊！你唔好理个意识形态先，大家都知道《经济日报》第一就系粮粉部，第二就有中资背景嘅，所以中资背景咧系佢哋喺大陆做生意发达嗰班人嚟嘅啊！咁啊，直都系喉舌部嚟嘅，其实，但系咧佢哋系最重要咧，佢哋系靠地产广告嘅，以地产商嘅利益为依归嘅，你睇到佢噶，佢而家认为你班友咧。话呢个东北咧系咩？深圳、香港一体化咧就系废话嚟嘅，你睇到嘅，即系每一张报纸、每一个媒体咧有佢哋嘅立场嘅。啊，咁而家香港咧就而家林郑月娥咧就好叻噶，佢而家就搞分化，佢而家就活学活用毛主席啊毛泽东思想，就攞一派打一派，啊团结大多数就啊去打击嗰啲少数。喂，好叻嘅林郑月娥，唔系开玩笑嘅。点解咧？你越睇个样子，你哋越惊。 一啲我有一点好重要啦。佢政府而家嘅其中一个好强嘅理由就系香港唔够土地起屋，所以发展新界东北，我哋起好多屋，让好多人可以上楼。其实而家香港人啊，包括好多反对团体，唔系反对发展东北，系发展个反对个发展模式同埋过程啊嘛。 唔系，我都反对发展东北嘅。嗱，一样嘢就系你无端端喺嗰度起公屋，你将一啲基层或者穷人，你搬鬼晒入去嗰度去做乜先得噶？佢有咩做先得噶？嗱，咁好简单， 我都系翻出去市区做嘢噶咋，都要噶啦。 咁所以我就反对嘅。再加埋原来你有2100公顷嘅住屋土地嘅，啊，你话去储备又好，你话而家又话唔系储备又好，咁点解我哋唔先发展2100公顷土地咧？仲无端端走去东北做咩？嗱，佢而家直情话市区都有预留咗呢啲低密度嘅地嘅，包括呢个鲤鱼门啊、边度啊咁样，佢有讲嘅，而家政府有出嚟讲嘅。嗱，你2100公顷，你第一你善用咗呢2100公顷土地先讲，你规划咗先。第二，点解喺2100公顷里边咧预留咗六成系起丁屋先？嗱，佢而家出嚟兜啊，唔系一定系丁屋嘅。可以系低密度豪宅都得嘅，我哋逢喺低密度就一定系豪宅噶啦。 啊，唔得起间三层高嘅 townhouse。啊！独立屋俾穷人住啊，做你估好似新加坡咁做祖屋啊？嗱，新加坡有噶，有啲 townhouse 系祖屋嚟噶，啊复式噶，唔系冇噶。 嗰啲就别俾啲老人家住啫，唔使上高层。 但你知道呢个政府唔会做呢样嘢噶嘛？呢个完全新界东北第一就系一个利益输送、官商勾结嘅。除咗官商勾结之外咧，喺利益上，大家要睇清、听清楚、睇清楚。喺利益上咧就是官商勾结。在政治上面呢就同新界佬勾结。第一就见钱开眼班新界佬已经出咗嚟讲咗啦，呢个唔系我哋屈佢㗎。你侯志强自己讲㗎，有钱啊。啊最有乜嘢精警得嗰句啫。即係有钱祠堂都肯卖。如果多一个乡下佬讲到有钱祠堂都肯卖，即係话有钱乜都解决㗎。 利之所系同埋系暴利在前。 跟住仲有攞我哋库房啲钱。我啲公帑就系同啲新界人收购啲地，仲要话同啲地发展商收购啲地，但发展商都唔多谢你，就算系俾到1000蚊尺啦，佢买翻嚟可能系100蚊尺嘅啫，100-200蚊尺嘅啫，嗰阵时买100蚊都买到嘅一尺，啊平嗰100蚊都可能买到。 任你画嘅嗰阵时 候啊，唔系即系早几年啦，即系佢哋开始过去呢几年都系100-200蚊尺嘅，佢而家出到1000蚊尺，地产商都唔 like 啊，佢而家喺度推动紧一样嘢咧。而林郑月娥亦都改变咗佢立场啦，初话冇公私营合作嘅，啊啲地产商就怒气啦，即系冇公私营合作意思咧，就是、政府去发展， 全力规划， 就全部去收翻啲地翻嚟先，我唔理你系原居民好，乡下佬好，啊非原居民好，地产我俾钱你买咗啲地，初就嗱菜园村嗰啲5嚿水尺到嘅，收尾加到有冇加我唔知啦，而家就话出价1000蚊就好过菜园村，喂乡下佬都反应啦，你谂下。揸200,000尺地，唔好多啦。200,000尺地，喂，讲紧一尺如果1000蚊，10尺就1万，100尺咧就10万，啊，1000尺咧就100万，10000尺咧就1000万，10万尺就1亿，20万尺就攞2亿啦。喂，但系嗱，乡下佬就搭堂噶啦。你攞住嗰1000蚊尺咧， 收货噶啦， 佢收货噶啦，嗱咁已经搞掂咗一班友先啦。喺个心战上面咧，你先巩固咗地区势力啦，又巩固咗一啲咧所谓激动反对派或者嗰啲甚至乎暴力反对派。好啦，甚至乎有啲非原居民，佢话而家我非原居民，我1000蚊都同你买。嗱，而家我就好惊嗰班人咧。咁当然，即系老实讲。每一个人都为咗自己安居乐业嘅，我都唔会怪责呢班人。如果非原居民，你都1000蚊尺同佢买佢啲地咧，佢可能都细嘅，佢拿住10000尺咧，都1000万嘅咯。啊，你明唔明啊？ 咁周围都买到系咯。 啊，5000尺咧，啊都500万嘅，唔系开玩笑嘅。嗱，如果咁样讲法咧，佢又搞掂另外一班人咯。咁你就变咗咧，反对嗰啲系咩人咧？就变咗得翻你都唔关你事嘅。佢但系林郑月娥就好简单啦。喂，李锦鸿、郑经翰，关你人咩事啊？你屋住咩市区？你而家唔记得而家新界我要去发展，喂，去大条道理，所以林郑月娥系好毒嘅。你话佢毒又得，你话佢叻又得，佢就玩残你班。但系问题，而家最怪咧，班新去搞掂咗呢两班人之后咧，地产都话我唔制，你俾1000蚊尺我唔要，因为那幅地系我嘅。我请咗保地价， 佢一齐玩同你， 一齐玩公司型合作，好似地铁咁嘅模式，发展模式。嗱，所以呢样嘢咧系值得我哋继续深入去探讨嘅。阵间嗱，仲可以攞好多证据出嚟。呢、這个新界东北只系前菜嚟嘅，佢最紧就搬咗人入去，几万人喺度住，又系冇工做，又系另外一悲情城市嘅时候，跟住下一步就系前海啊、禁区发展啊、呢、這个河套区发展啊，就话嗱，我喺嗰度 create job 啦。喺个制造就业机会，喺嗰度发展六大产业啦。喂，你人仲反对？喂，一步 长远经济规划喎，呢个系成个香港转型喎，成个香港转型噶，系啊。 咁香港玩完咯，咁香港就咁玩完咯。咁到时我问你啦，你话发展六大产业，边个人我哋市区啲人会山长水远走去新界东北买嘢嘅？啊，即系你做咩六大产业？我唔知啊，话做嗰啲咩夜市啊，墟啊。喂，你睇下个成品商店啊，个书店啊，开咗而家一个月咁噶。 热潮过去又冇噶啦，呢啲系啦。 新市坑啊，最多麻烦一次，我都可能去望下，你明唔明啊？啊，我哋翻嚟。 好，自由再倾啦。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八点，支持 DBC 还声于民，而家去惠康或计之岛买两盒最劲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1 0 0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警方调查将军澳公共图书馆被纵火的案件，在凌晨一点几，将军澳云龙路九号公共图书馆门外的自动洒水器被烧过，初步调查后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列作纵火案处理。日本海上保安厅话，五艘中国公务船早上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的时候，其中两艘海监船进入黄尾聚的海域，是自9月18号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巡航以来的首次。日方巡逻船发出警告，要求海监船驶出有关的海域。台湾宜兰县苏澳地区有最少60艘的渔船下午会3点出发前往钓鱼岛海域，抗议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预计船队星期二清晨的5点左右在钓鱼岛西南方外海约20海里集结，之后以5艘渔船为一组，以顺时针的方向绕行钓鱼岛。绕岛的时候，所有渔船将会设法突破日本巡航艇的防线，希望至少进逼到钓鱼岛12海里海域绕岛，同埋以布条标语向日方表达不满。日本传媒报道，首相野田佳彦下午启程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就和中国和南韩分别因为钓鱼岛和独岛的主权纷争在联大发表讲话，等杨洁篪在纽约会谈的安排。发言会呼吁遵照由法律支配的原则和依照国际法去解决领土领海的问题。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亦都会出席联大，目前正是协调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纽约会谈的安排。重庆前副市长兼公安局前局长王立军被控叛徒、滥用职权、贪污和徇私枉法的案件，成都中级人民法院朝早会宣判。检察官曾经在起诉书表示，王立军在叛徒之后主动投案，协助检控当局调查，可以从宽处理。王立军被控在职期间滥权和贪污300多万人民币。他知道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但没有追究。到二月初，因为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日之后离开。不过其后王立军在谷开来杀人案提供证据，对破案很重要，立了大功。体育消息，英超联的赛事，曼城主场被阿仙奴逼和，曼城先入球，阿仙奴在下半场尾段追平，两队最终打和1-1。利物浦主场输了给曼联，虽然利物浦先入球，但被曼联连追两球，曼联反胜利物浦2-1。同样反胜的还有热刺，在先失一球之后下半场三分钟内连入两球，热刺以2-1击败昆士柏流浪。另外纽卡素一球小胜洛域治。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马略卡2-0击败华伦西亚，利云特2-1击败皇家苏斯达。德国甲组足球联赛排第三位的汉诺威逐客1-3不敌可芬咸。至于另一场赛事，云达不莱梅就2-2赛和了史特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和干燥。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九月廿四号嘅早上时间嚟到八点零四分，今朝早有大眼妹同大家望一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落洪水去到伊利沙伯大厦，仲有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除到出口系未需要拣封字嘅，仲有今日到西天桥内中环咧，去到顺德中心，望埋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去到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仲有启德隧道过海去到芜湖街，又埋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去到小沥苑啦，最后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系长者安居协会呼援及关怀服务团队嘅陈美宝，我唔识制定教育政策，但我同协会嘅团队会为你同你嘅家人天天带嚟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服务廿四小时呼援及关怀服务中心，几时都咁信得过？查询23388312。 运动声语， 伦敦奥运男子山地单车赛，陈振兴最终以1小时41分59秒首次完成七个圈的赛事，成为他职业生涯最难忘的赛事。 我多谢的人真的很多很多，冇钱买单车开始，我的朋友借给我啦，其他零件啊 support 我啊，帮我啊，教我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卖大包，龙宝酒家卖大包， 浓鸡汤煲包翅六位用，每煲268， 煲煲鱼翅粥半斤，睇得见清到粥。 浓鸡汤煲包翅着数价，每煲268。 食完包翅又再食龙虾，嚟龙宝，人人有口福。 龙宝酒家龙虾我称王， 好食抵食人人知。 DBC 股市直击之病向好中医都市篇。 中医来讲呢，两种咳，外感咳嗽同埋内伤咳嗽，连续咳到三个星期之后都可以叫做狗咳㗎啦。咁内伤咳嗽呢，外感起㗎。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二中午12点半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係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你一点一滴的支持，等 DBC 可以呼吸继续向前。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100%支持 DBC， 邓小姐100%支持 DBC， 李以华支持 DBC， 群姐支持郑大班及 DBC 各同事，支持黄伟文翻嚟。 我是李丽瑞，1800 1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最劲流全力支持 DBC， 而家去惠康吉之岛买两盒双黄莲蓉丸，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一路食最劲流月饼，一路还声于民。 陈伟明全力支持 DBC 抵抗表叔攻击，撑 DBC 同仁努力加油。 李小姐支持 DBC， 支持学文思潮，支持香港言论自由。 张先生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言论自由，支持反对国民教育荼毒港人。 支持 DBC， 反对国民教育。Alan 同 Kenneth。 CKW 均希望有民主理念、新旧 DBC 主持人能回归，继续为人民发声。 伟嘉 and Sam 支持大班，支持 DBC 全体员工。 老婆 Joyce 乔乔，我爱你，康上支持 DBC 各员工。 几个股东山水合 ，DBC 分分秒秒面对紧急关头， 全靠香港市民100%，全靠华人100%， 注入力量支持真正属于你的电台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118。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喺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嘅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佢长者八达通，连50蚊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0蚊储值额添。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日日运动半个钟， 日日运动半个钟， 日日运动半个钟，游水、跑步、跳绳、跳舞都得，几时做、边度做都可以。每日运动起码半个钟，身体好，精神足，几忙都好，尽量抽时间日日做啦。你亦可以上 www.lcsd.gov.hk 查询各社区康体活动嘅详情。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醒神，人轻松。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56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好了，他就讲劏房和减饭房，减饭房住过，跟劏房大同小异，都是一个不引人道的居所来的。以前我们住减饭房，一号房、二号房、三号房，冇厕所嘅，要走出去嘅，仲惨过劏房。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56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其实我哋系支持呢个方案，唔该你哋收声，快喐佢。 重新講句，這個是我們一個新市鎮發展計劃，希望大家不要將這件事政治化， 叫政府停止去或者延遲開拓土地，不是符合香港目前要求。 至於私營機構的參與，如果為社會所接受，都會慎重考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早晨，早晨，8:11嘅时间啊，翻嚟我哋呢、這个啊大声台风波里茶杯环球广播。如果大家有睇禮拜六嘅呢，好似我呢禮拜六我哋都聰明嘅，你我哋啲聽眾嘅智慧都好，不能我話帶隊去參加嘅，但係得個亂字。第一你講唔到嘢，但係不如我哋純粹從一個傳媒角度去睇呢、這個咁嘅諮詢大會呢，就做 show 嘅嘢。即係俾陳茂波呢有個機會，佢以為可以通過呢個所謂諮詢大會，佢又真係巴閉嘅，未試過有一個官員出席一个6000人好、5000人好、8000人好，咁你5+83除二都有6000啦，咪当佢6000人嘅咨询大会啊？喂，未有一个官员，包括港英嘅官员好，或者特区嘅官员好，我相信记忆所及啊。嗱，你做咗咁多年传媒，有冇一个官员出席一个咁多人嘅咨询大会？ 群众集会冇啊，即系都不可能有咁嘅场地嘅吓。 当年这个林郑月娥走入群众，走入班后生仔80后嗰度讲呢个保育呢、这个 天星码头，好似 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已经叫好打得啦。咁陈茂波咪超级打得，咪咩地球上边最强嘅官员。 不过唔系陈茂波有任何吸引力，而系咧嗰个议题咧就大家关心，同埋大家觉得今嗰次都系即系大家 so call 啦。 咪但系佢亦都表现唔好啦，大家睇到嘅咦我。一时一样不知所谓，又唔敢面对群众。但系我邓阿谢志峰阴公嘅，我又唔明咧。嗱，佢又话我啊唔系用香港电台嘅身份做噶，我又今次系 freelance 即系自由人接 job 嘅。仲有我推咗好耐噶啦，次次都话唔做又要佢又要做呢、這个。 城市论坛， 城市论坛，其实赶住去翻走， 又系嗰个议题啊！ 个城市论坛咁啊，点做？礼拜日做咁啊，城市论坛 佢翻去准备啦，可能要即系佢，因为佢城市论坛又系讲个议题啊嘛， 哦， 即系变咗佢又要可能要准备，又变咗系即系重叠咗。 其实佢无端端接个 job， 我唔知收咗几多钱啦，我亦都相信谢志峰唔系为钱嘅，佢揾过好多人噶，好似话你都有揾过啦，即系林旭华有冇揾过唔知啦。但问题就系、是。 冇人肯做啊！我又唔知谢志峰临到尾点解无端端要委屈自己去做呢样嘢？因为老实讲，其实啲人咧而家大家锡住阿谢志峰嘅，因为谢志峰咧始终咧都有做咗咁多年城市论坛咧，佢有个群众基础嘅形象系好嘅。谢志峰一做嘅形象俾人系好嘅，所以今次咧，如果嗰个唔系谢志峰，就死咗噶啦！啊，即系你明唔明？如果揾阿辉哥去做，阿辉哥死咗噶啦。即系我哋呢 个 唔系啊，唔系控制唔到啊，系你会俾人闹啊。而家人哋只不过大家锡住啊，谢志峰，谢志峰食老本嘅啦。今次佢燃烧咗部分老本嘅啦，即系等于啊林郑月娥一样嘅，系烧自己老本。不过我希望佢可一不可再。嗱，佢嗰日系表现唔好嘅。老实讲，即系我都唔客气。嗱，大家锡住还锡住，而家锡住所以唔闹佢嘅。佢嗰日表现系唔好嘅，因为我都唔系睇咗好耐，睇咗一阵嘅啫。我觉得谢志峰有少少系真系上咗身，佢以为自己系官方嘅代表，你明唔明啊？佢系好，即系你俾人觉得总之唔自在咧，你俾人觉得佢系帮阿陈茂波嘅， 偏帮即系唔系偏帮，即系尽量就住佢啦，俾佢讲。不过但系即系以一般嘅经验嚟讲咧，去到啲系即系吓。五六千人嘅即系群众集会啊，即系啲咁嘅情况底下咧，基本上就冇可能有任何嘅对话同埋。 唔系，仲有一样嘢，我终于明白咧，点解嗰日呢个咁嘅啊肥种难分啊一朝得志语无伦次嘅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咧咁唔抵得嗰班后生仔学文思潮，佢认为喺政府总部搞个万人集会，啲音响可以咁正嘅。啊！嗰啲画面可以咁好嘅，场面控制得咁得意嘅，佢系匪夷所思嘅对啲建制派中人，佢直情系谂唔到，所以就一定又话有好大庞大金钱喺背后啊，又有一股势力喺背后帮呢班友搞啊。如果咩一班中学生咧，就冇可能搞到一啲咁好嘅嘢啊！嗱，你我一明啦，终于嗱，除咗佢系屈呢班老屈之外咧。喂，你叫政府去搞嚟，一个政府去搞一个六千人嘅咨询会喺一块大草地度，就系、是、搞得音响搞得唔好，乜嘢都搞得唔好。原来咧帮学文思潮做嘢嗰班人，你其实政府好容易嘅，你揾翻嗰班人就得。不过嗰班人咧就收学文思潮50万，嗱嗰啲钱系捐翻嚟嘅，大家筹100万。 系筹款 嘅。啊，但系你政府去揾呢班人做，可能要100万。啊！我就唔知点解政府如果你为咗真系想搞好个咨询会咧，你第一搞好音响嘛，变咗台有台下喺度嘈，上边有上边人讲嘢，而有好多人听唔到台上发言嘅，亦都听唔到发文者发言。第一个秩序唔好讲啦，因为你有把乡下佬喺度，你对立就一定秩序唔好噶。嗱，呢个分析群众运动啦。如果你喺学文思潮，佢哋搞嗰个反对国民教育咧，你变咗所有人咧系一种声音啊嘛， 你同一目标啊嘛， 咁变咗就唔会有冲突，亦都唔会有拗撬啊嘛。当你要去搞一啲，哦，原来分开三派嘅，其实就两派，一边咧就见钱开眼嘅乡下佬，一边咧就反对嘅，而反对里边咧亦有班地产佬喺度泼嘢嘅，地产佬嘅死人都坐享其成。地产佬就好聪明嘅，你知唔知咩叫律旁相争如人得理咧？如果我系地产佬咧，我两边都帮。嗱，乡下佬，诶、哎，喐佢啊，诶、哎，总之喐嗰班反对派咧，反对派帮你，诶、哎，喐政府啦，咁佢中间咧就可以如人得理啊嘛，因为政府要团结大多数啊嘛。第一，你地产商藏势大，喺议会又好，喺啲组织上面又好，有影响力嘅。乡下佬咧一定要统战嘅。咁你咪要统政府咪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去欲成其事，变咗个利益要分配得，即係分赃要匀。咁一定分赃匀呢，就搞掂乡下佬，搞掂啲土地拥有者，再搞掂地产商。咁然后先去打击嗰啲本土运动啲人嘛。嗱，所以呢一样嘢呢，林郑月娥係好聪明嘅。所以大家记住，成个呢个运动呢，你嘅对象就係一个人嘅，就係林郑月娥。冇第二个噶，唔系梁振英噶。梁振英喺呢件事上面拉拉咗噶。老实讲，你睇到今日定琴日啊，林郑月娥上京咧？ 琴日上京系咯， 就系要交代呢单嘢。如果佢能够搞得掂呢单嘢咧，佢就特首在望啊，宝座就咁简单啦。佢两个任务嘅，佢上去一个就系呢单嘢，一个就是国民教育。 嗱，国民教育咧，佢就上去咧邀功嘅，啊，就话我搞掂咗啦。呢、這个东北嘅发展就拍晒心口上到去咧，啊，我都会搞掂噶啦。嗱，如果佢搞掂咗之后咧，佢就有机会咧抢啊呢、這个梁振英嘅位噶啦。所以点解范徐丽泰咁快扑出嚟咧？其实佢就知道自己都冇乜希望。 不讲到即系发展东北同国民教育好似两件吓风马牛波上嘅事，但如果即系林郑月娥今次上京，即系啲两大任务要同阿京官去处理，其实两者当中都涉及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喺北京眼中，喺香港爱国人士眼中，呢两样反对声音都嚟自一种去中国化嘅言论。嗱，呢样嘢系危险嘅。即系林郑如果喺呢方面冇清楚同即系京官解释，呢样嘢其实冇去到呢个大家想象中什么去中国化，而系香港人一种即系自我嘅意识嘅强烈，同埋香港嘅醒觉啦。特别睇翻今次啊，整个东北嘅争议啦，以前讲紧啲地区发展，即系咨询专业团体啊，嗰啲咩啊，工程师学会啊，什么商会啊，同埋地产商。今次唔系你民间醒觉呢样好紧要啊！你啲班后生仔出嚟话，呢、這个香港系我有份嘅。尽管我系冇得去分钱，冇得赔，但咧香港我有份。呢个咁嘅本土意识嘅醒觉咧。你作为即系政务司司长好啊，特首好，你唔完全掌握唔到，而错误读佢啊，将佢简单化为系一种嘅抗拒中国去中国化，呢个只会系加深中国矛盾。即系讲到呢、這个，刚才话讲啲群众大会，喂，香港政府从来边识组织群众大会噶， 佢 打架啫嘛，系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同学仔走入动物世界，又影相仲攞埋奖，点解佢哋咁呢？由而家到11月30号，去 City Walk 全新天地一楼嘅全新艺廊，喺永不放弃同学仔嘅体育精神快拍无限分创意大赛2012参赛作品展，你就会揾到答案啦！今日我麦应秀仲会去到全新天地嘅全新艺廊，与一众主礼嘉宾主持揭幕礼，约定你哋下昼2:30见啦！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通常咧就会系答问题先嗰个就去同校长倾偈、嗯。好啦，答问题先有着数，定系睇书先有着数？嗱，理应咧就应该系答问题先有着数嘅，因为嗱答紧问题嗰、那个睇书嗰个就好惨啦，有机会咧就会俾校长问埋你头先睇本乜嘢啊，跟住问埋本书嘅嘢。因为另外一个咧掉翻转头去睇书，哦睇完大家都走啦，咁啊变咗答少一样嘢。咁、但系发觉咧而家啲女仔咧就好惨嘅，叫你睇书，佢就偷听人哋。答问题，咁我跟住就同小朋友讲啦，你用隻耳仔去听噶嘛，你唔使隻眼都望埋过去个校长度噶嘛，你隻眼仍然望紧本书，你耳仔就听住人讲咩，嗰啲就叫醒目啦，系、 okay, 啦、 okay, okay, okay, 嗯。咁旧年咧仲多咗一项啦，最新嘅，即刻教一首英诗，大概系4-5次到啦，跟住要小朋友背翻出嚟、嗯，10个有9个背到。咁、嗱，依、這个咧我哋讲紧呢个就系 second in 啦。 如果你想进一步为小朋友升学做好准备，快啲打苗成长教室热线2626-9720问。好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你只是被乡委会知道，那个乡委会是卖地的，他们会不会通知我们的非原居民呢？会令到我现在根本上我全部都是这一两个月才知道这个资讯、现在我才知道我们这条村要灭村。 那为什么你们说资讯了10多年，我到今时今日一份文件、一个官员、一把声音都没有人跟我家人讲过呢？ 唉，林郑月娥呢就拉一派打一派，林郑月娥呢就会借住呢个东北发展计划，呢、这个所谓啊深圳香港一体化嘅前奏。嗱、如果今次政府顺利发展拓展呢个新界东北计划呢，下一步呢就是一体化㗎啦。跟住前海呀，跟住禁区呀，跟住就系呢个河套区嗰大嘅发展计划。嗱、梁振英唔认都要认，嗱佢个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佢系研究嘅出咗研究报告，就话咧深港一体化，跟住紫荆又出一个同一个报告，都系支持啊，都系研究呢个深港一体化。 跟住梁振英喺选举前亦都讲过呢样嘢嘅，发展呢个大都呢个禁区啊，开发呢个禁区咧啊，提供就业机会嘅。嗱，佢唔到佢唔认嘅，而家佢全部都推翻晒，再加上大家都知啦，啊呢、这个规划处嘅副处长，当时副处长，而家系处长，接受南方都市报嗰时都讲咗啦，发展呢个新界东北同埋成个啊禁区咧，系方便啲大陆来客嘅，啊佢哋 shopping 啊同埋呢个啊佢哋嘅生活需要嘅，嗱、啊、呢样嘢咧系冇得避噶啦，再加上咧。啊，同我哋个台都有啲关系嘅，啊，呢、这个深圳李嘉诚咧，啊，呢、这个叫王楚标咧，就喺2011年2月23号星期三嘅，啊，呢份叫咩？南方都市报啦，就南方日报， 同一集团噶， 同一集团嘅，就有一个消息嘅，有一段特稿嘅，啲特稿系讲咩咧？深圳举行统一战线，嗱、啊，听住啊，呢、这个叫统一战线春茗会。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热烈讨论呢个特区嘅发展，推进前海国际金融服务平台嘅建设。嗱、啊，呢篇文章系咁讲嘅，《南方日报》嘅就话嘅记者李晓敏报道嘅话，佢话咧即系喺2月22号咧，深圳就举行咗一个统一战线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嘅春茗会。春茗会作为深圳市统一战线嘅惯例咧，亦都系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嘅一次咧大团结嘅聚会。嚟自深圳荣誉市民嘅代表、侨乡代表、归侨侨眷代表，同埋港澳深圳同乡会负责人，总共552个深圳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共聚一堂，啊，畅聚友情，共谋啊！嗱，呢个谋字好紧要啊，老总，共谋深圳经济特区新时期嘅发展。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嘅书记啊，王荣。啊！市长许勤咧都出席咗呢次啊春茗会噶啦，啊阿老总你继续报道落去。 咁啊，深圳市委常委啊，统战部部长张思平喺致辞当中就讲，佢话过去一年咧，深圳嘅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嘅伟大旗帜，系隆隆把咗系大团结、大联合嘅主题咧，系积极系促进深界国。就讲到咧。呢个已经系一个共识，即系社会上不同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嘅团结和谐，为深圳各项事情嘅发展凝聚强大嘅合力，发挥重要嘅推进作用。点解嗱？当内地报纸写法系咁，但佢就讲到咧，呢个已经系一个共识，即系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呢个共识，就咁去推进呢个前海发展。前海发展系推动咧国际金融服务平台为主咧，但系多。整个策略是整个环珠三角的策略之一，所以这个来讲在国家来讲或者在广东深圳来讲这个既定的策略。 这个被规划。 是被规划。 可以被规划。 香港你只能够用一些援兵之计，不要睬他，即是以前我相信在董时代、曾时代呢就不要睬他啦。 董就密谋这样的。不过他就落了台。这个呢就读过8万5。 他不单处理这样的东西 那时。8万5呢就是在香港每年起楼8万5啫，而家你8万5搞冧我将成个香港搬咗去深圳，啊睇下你点搞你班友，嗱、啊、呢、这个就梁振英咧，啊即系 C Y 复出咧，就老懵懂咧就复活噶啦，你明唔明啊？借尸还魂老懵懂，啊借尸 Y 还魂，嗱、啊、呢样嘢好毒嘅，跟住咧就揾个吹水我咧去推动。嗱，当年啊，即系2011年，其实唔系好耐，讲求年春节。 旧年就系啦。 嗱，佢春茗会开始之前咧，深圳嘅民主党派、民营嘅企业、少数民族、宗教界同埋港澳知名人士接受咗媒体嘅专访，就推进前海国际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深圳民主派点样发挥啊？好呢个参政党作用？啊！新时期非公有制嘅经济点样进一步发展？啊！深港合作、深圳少数民族群体同深圳呢一座移民城市嘅关系，同埋点样发挥宗教喺深圳社会功能呢啲社会关注 嘅话题咧，发表咗意见同埋建设嘅。嗱，呢啲就讲佢哋嗰啲大团结嗰啲嘢啦。咁我哋就唔好讲。 通常佢就内地好兴接住啲系春茗啊，即系春茗聚会咧，就各联络系即系各界，即系表示大团结和谐社会啊。但系当中咧都有啲即系重要嘅策略性嘅指向咧，就透过呢啲咁嘅即系行礼如常会透露出嚟嘅吓。 嗱，佢呢个民进深圳市委主委深圳市政协嘅副主席张孝文咧，就话切实提高深圳民主党派监督嘅实效。嗱，我哋翻嚟听下点样监督法。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元朗发生谋杀案，一名南亚裔男子死亡，警方封锁现场，机动部队警员在草丛搜集证物。现场是元朗南边围村对开，昨晚10:多，现场消息说十几名南亚裔男子手持玻璃樽打斗，三名男子受伤，其中一名19岁青年送院之后伤重死亡，警方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凌晨在元朗捣破非法麻雀赌档，拘捕27人，被捕的18男9女年龄介乎30至62岁，逐一带上警车返警署报到。警方凌晨是突击搜查元朗炮仗坊一个单位，捣破一个由黑社会操控的麻雀赌档，行动中检获3400元怀疑赌款和5张的电动麻雀台。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案朝早会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王立军被控徇私枉法、叛徒、滥用职权和受贿4项的罪名。他早前出庭应讯的时候对控罪无异议。检控人员说，由于王立军揭发其他人重大犯罪的线索，叛徒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之后又自动投案，依法可以减轻处罚。52岁的王立军今年2月初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并揭发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谷开来者上个月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日本传媒报道，首相野田佳彦下午会启程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就同中国和南韩分别因为钓鱼岛和独岛的主权纷争在联大发表讲话。报道说，野田佳彦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的发言会呼吁遵照由法律支配的原则和依照国际法去解决领土领海的问题。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亦都会出席联大，目前正是协调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纽约会谈的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稍后渐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和干燥。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33，呢分钟继续有大眼妹同大家望一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望一望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落红隧已经去到顺和广场啦。仲有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隧道出口系要间封嘅，留意住啦各位。望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去到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呢分钟已经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啦。睇埋启德隧道过海芜湖街，而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入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新田围村，而大山隧道出九龙咧，已经去到石门汇旋处啦。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早晨，早晨，8:38，大家听紧嘅系 DBC 啊大声台嘅《风波里的茶杯》，正在全球广播。嗱，林毓华就今日放假嘅，啊，听日就会翻嚟。啊，今个礼拜咧有两日放假噶，佢告假咧就礼拜一同礼拜四嘅。嗱，礼拜六咧，大家如果冇喺电视嗰度睇到啊，呢、這个。嗰、那個大龍鳳啊，呢、這個叫做啊打矛波大龍鳳啊，咁咧就其實我哋嗰日第三台有直播嘅，啊我哋就轉播呢個 Now 嘅啊 Direct 台啊，即係直播台，我哋全程咧就轉播咗嘅，啊咁當然我哋亦都有聽眾喺現場嘅。啊，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嗱，陳茂波咧俾阿譚香文質兩質之後咧，就話我就譚香文就問係咪自把自為？你話呢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冇得撤回，咁啊譚香文醒啊，好少見到譚香文咁醒嘅，佢就問陳茂波：咁你係咪自把自為咧？陳茂波即刻褪啦，佢話我呢個諮詢冇得撤回，我又唔知講乜嘢，諮詢點樣撤回咧？咁收尾咧，但系出嚟咧，知死啦！因为两个老细咧，其实都系话东北咧呢个发展都冇得撤回嘅，所以之后就话系冇得撤回啦。嗱，咁佢哋不停咧嚟听到梁振英又好，吹水我又好，所有支持呢个计划又好咧，话反对呢个东北计划咧，嗰班人咧别有用心嘅，啊，就阻住个地球转，阻住香港嘅发展，就将呢样嘢政治化。但系呢样嘢肯定系政治化啦，因为深港一体化系讨论咗好耐嘅，呢样嘢你冇得呃嘅。包括梁振英揸 fit 张志刚负责嘅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一早已经研究咗成个大纲出嚟，再加上紫荆。啊！又做同一样嘅研究报告，梁振英喺竞选嘅时候亦都有讲呢样嘢。当年啊，国家领导人胡锦涛落嚟香港啊，接见啊李嘉诚同佢食早餐嘅时候咧，亦都好多人传出嚟话，都系要求啊呢、这个国家领导人要求啊李生咧支持呢个前海嘅发展。嗱，呢啲嘢而家你冇得好似粉笔字咁抹咗噶，你点样抹咗？跟住咧，仲有啦，我哋有位听众提供嘅，即系正话我哋讲嗰个 JJ 张咧，其实一位听众咧喺我哋 Facebook 咧就提供咗呢个南方日报、啊。 南方日报喺系旧年嘅， 咗旧年 深圳一个春茗嘅宴会当中，系讲到深圳点样系联络各界嘅统一战线啦，呢个佢哋常用嘅语言啦，系关于喺深圳嗰个发展嘅啦。当中嗱最精彩，佢后边咧就提到黄楚标嘅吓， 佢就话全国政协委员、深圳海外联谊会嘅副会长、香港东海集团啊有限公司嘅董事长黄楚标咧，啊佢就话咧前海要引进国际金融平台。咁2009年全国两会之际咧，嗱早喺2009年啊，黄楚标同中联办嘅副主任、香港文汇报社长作为发起人，即系咧黄楚标咧喺2009年全国开政协人大两会嘅时候咧，佢同中联办一个副主任同埋文汇报嘅社长咧做咗一个发起人，就联络咗总共108个。全国政协委员话108个， 声势够大啊！呢、這个 即系呢个梁山伯啊， 一百好汉啊， 108个大贼，就联署咗咩咧？提出关于喺深圳前海呢、這个啊，深圳前后海地区啊，就设立呢个国家级创新自由贸易区嘅提案。嗱、啊，冇得走噶，系我哋呢个 DBC 啊。董事会嘅主席黄楚标、全国政协委员啊，呢、这个叫做深圳李嘉诚嘅人啊，原来喺2009年两会人大政协嗰阵时咧，同中联办嘅副主任、文汇报嘅社长咧做发起人，就联络咗108个全国政协委员，联署提出咩咧？就关于深圳前后海地区，即系呢个前海啦。就设立国家级创新自由贸易区嘅提案。嗱，咩叫自由贸易区咧？就系、是、深圳嘅居民免签证自由来往，啊，可以喺度作息，可以喺度安居乐业，可以喺度咧 happy 消费。嗱，冇得走鸡，呢系事实嚟噶嘛？嗱，咁啊，引佢就话咧，嗱，呢个黄楚标就话咧，引起咗广泛嘅关注。 为深港两地达成了合作的共识，推进前海地区的开发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即是他的提案呢，联同108个梁山好汉，这个人政协好汉，这些叫做他们又不是逼上梁山的，他们就做世界的。做什么世界呢？就做这个前海世界。咁引起广泛同埋重要嘅作用喎。去到2010年嘅10月啦，前海获得呢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准咗㗎，就享受单列市权限，成为第四个国家级嘅新区，立咗案嘅大佬。 全部几多代案啦， 好紧前 海计划啦，係 啦。黄楚标就话呢，当时呢2010年嘅10月新时期前海地区要引进国际社会的金融平台。听着金融平台啊，即是将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呢，金融中心的运作呢搬去到前海啊。这个又不是呃你的，立了案的。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证券、基金、保险呢啲金融產品咧就可以大胆创新尝试，同时可以考虑将前海地区作为人民币自由流动嘅试点区域。哇！呢、这、一个将香港呢个金融中心人离岸嘅人民币中心咧搬咗去前海，嗱立咗案噶。喂，你到你梁振英走出嚟话冇咁事㗎嘛而家。 所以整个前海计划当时即係公布呢，香港人就唔係太系重视呢，即係觉得有排未追到。但事实上呢，当中即係潜伏咗个好重要嘅前提，就係因为喂国家好重视香港啊，我哋国际金融中心啊，无可取代。事实上呢，回归以嚟喺国家眼中，香港呢隻咁嘅马骝呢难以信服。佢都冇办法完控制到佢。 本来就好锡你嘅。不过点知你变咗五翼仔， 难搞啊嘛吓！ 嗱，本来你去山嗰度搵只金丝猴翻嚟，本来谂住咧顺服你嘅，点知原来呢班友咧就冇得顺服， 冇得顺服吓， 成日喺度扎扎跳嘅，激到阿爷咧生虾咁跳，咁好简单咯，咁搬鬼咗你走咯，你将你个笼入边嗰啲，本来帮你整咗好多玩具啊，摆咗好多啊。食物喺度俾你嘅，生果啊、花生啊，成个好似嗰个咩啊，孙悟空嗰叫 花果山， 花果山咁嘅。喂，俾个花果山你开嗰班马骝，你班马骝都唔多谢阿爷。喂，我成个花果山，即系将而家水塘嗰度啊，城门水塘啊，变咗花果山啊，马骝山变咗花果山，吃喝玩乐游乐场打千秋乜都有。哇，你班友唔要喎、啊。喺度玩嘢喎，我咪將个花果山搬走去囉。我深圳有班马骝呢，佢哋见到个花果山呢就会扑入去 嘅。嗰啲纯化纯化嘅马骝。 佢哋好简单，见钱开眼。即係见花生开眼。嗱咁呢黄楚标呢就话呢喺个佢就话呢即将召开嘅全国两会上面呢佢就会将呢个话题呢继续提意见同埋建议咁讲。原来黄楚标呢就是这个前海的推动者之一来的。那么不用说的叫深圳李嘉诚对他利益的 加 强。 他 的 发展 优 势啦， 啦。所以我告诉大家听呢，这样东西讲出来呢，即是所有人不是只是黄楚标。即是黄楚标都没那么大势力。你再加上梁振英、董建华，再加上深圳的利益，再加上尽早同化香港。将香港同大陆一体化，喂，呢、这个力量你冇得抗拒嘅。再加埋咧，你揾个好打得嘅林郑月娥，佢顶硬上，佢咪顶硬上啊！佢自己即刻揽住孭咗佢，由佢推动呢样嘢。嗱，如果今时今日香港人仲唔醒觉嘅，唔好因为以为喂发展东北就是一个发展计划咁简单。呢、这个只系前菜嚟嘅， 系即系房屋嘅，即政府而家好叻嘅，佢将整个概念即系换咗出嚟，即系发展东北，纯粹一个系应付香港未来人口增长、土地不足、需要建屋吓，好多人更可以上楼，就系、是、纯粹将佢 换成一个嘅房屋嘅概念啦。呢个本身唔单止个房屋概念，啊，佢系整个系重新规划个香港发展模式，并且呢个规划模式咧系同即系中国多年嚟去规划整个环珠三角嗰个一体化咧，系基本上一幅图画嚟咁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睇埋呢个整个环珠三角图画发展、深圳嘅发展，同埋我哋成个香港嘅官商勾结喺内地政商合一，政商合一嘅力量咧。你冇得搞，比如你黄楚标啊，深圳大地主，你同时政协委员喺可以喺两会期间提案去发展前海嘅，即系你嗰个政商嗰个两角色系重叠嘅情况底下，嗰个力量一定系可以冇任何反对声音可以提到出嚟噶啦。 喂，咁仲有啊，你黄楚标由佢负责做联络人，佢其中系联络咗中联办一个副主任。再加埋嗱呢篇报道又冇讲边个副主任啦， 有个文汇报社长添， 仲有一个文汇报社长。啊再联络108个啊政协去提案㗎嘛。啊呢样嘢唔系开玩笑㗎嘛。你唔好以为开玩笑啦。佢政府而家个阴谋好简单，你讲贫富悬殊㗎嘛。啊你讲呢、這个啊新界啊啊屯门啊啊天水围啊啊嗰啲人冇本土经济㗎嘛。我而家咪东北嗰度搞六大产业本土经济俾你睇下囉。嗱、啊、一搞咗呢将啲人口呢慢慢将佢转移咗去新界东北之后呢穷人冚唪去晒嗰度嘅最惨系。跟住就话冇嘢做啦，冇嘢做下一步好简单嘅顺理成章。我咪发展前海囉，发展河套区囉，发展成为金融中心囉。 北上返工㗎大家都要。 你冇得抗拒囉到时嗰个潮流。喂咁你到时真係逼你呀，即係你食咗前菜之后呢就逼你跟住上埋菜㗎囉。你冇得走㗎，你入咗个黑店之后。 整个发香港整个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个是影响好深远，大家千祈不要、啊、觉得只是一个纯粹房屋计划，不是房屋计划，是整个香港重新规划，甚至香港整个的即是经济城市定位呢，在这个东北发展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的模式出来的。同埋呢一发展成为东北当非城市，但你那个中港融合好自然在地理上融合了呢，那个双子城模式出现咗咧，就嗰个重叠嗰个嘅范畴就会系好明显睇到啦。咁呢个系大家要留意嗰个未来发展啦，就千祈唔好俾一啲嘅即系政府嘅偷换概念，或者将某啲嘢就隐藏咗，就只系讲某啲嘢，大家觉得哦起多啲楼几好咁样啊。咁但系一般市民觉得系冇问题嘅吓。 嗱、那个冇问题原因咧就系话你愿唔愿意嗱，即系喺呢个主权回归嗱，我哋回归祖国啦。嘅时候，点解邓小平要话50年不变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呢、這个就系我哋香港人，佢知道香港人回归咗之后咧，仍然对大陆啊、对祖国啊、嗰个制度啊，系唔接受噶嘛，系抗拒噶嘛，唔好讲到咁高层次抗共啊！啊，共唔共我哋唔理啊，而家边度仲有共产党嘅 生活模式？ 大陆根本冇共产党啊，共产党唔系咁腐败嘅，共产党系唔贪污啊，共产系一种理想嚟嘅，一种乌托邦嘅理想嚟嘅。喂，而家冇共产党啊，唔好讲抗共，讲到咁高层次啊，唔需要嘅，就我哋唔接受大陆嗰套生活模式噶嘛，我哋尊重法律啊嘛，我哋向往自由啊嘛。啊！我哋就系要呢种模式嘛。邓小平就啲点解讲咗金句咧？就话喂，毛照跳，马照跑。嗱、啊，呢、這个好正经嘅六个字，概括咗香港人啦。你有自由嘅生活方式，可以毛照跳，马照跑。啊，即系话香港人嗰个模式咧，啊，系回归主权之后咧，喺1997年回归祖国之后咧，啊，系50年不变嘅呢种生活模式。所以佢当年咧就会话，即系换一支国旗咁简单啫嘛，由一支金嗰支咩龙狮旗换咗做一支五星旗啫嘛，同一支区旗啫嘛。 你鬼佬讲， 英国旗、米字旗就转咗做五星旗，啊呢、這个就体现主权。咁啊，英军咧就变咗系解放军，啊咁另外咧啊嗰支龙狮旗咧就换咗做紫荆花旗。喂，就系、是、咁简单嘅咋，所有一夜之间咧，所有警察嗰啲皇冠咧就冇晒啦。就变晒紫荆花啦！一夜之间搞掂晒， 其他一切正常运作， 一切就正常运作啦。呢、這个就系香港人接受啊回归祖国啊拥抱回归啊嘛。但你而家话俾我哋听，喂，你要提早结束呢样嘢，你要提早将我哋嘅生活模式融入去大陆嗰种生活模式，呢样嘢我哋唔接受噶嘛。所以咧就唔系一个土地发展嘅问题， 亦都唔系一个经济发展嘅问题，呢、这个就系意识形态嘅问题，呢、这个就仲比呢个咧，其实咧国民教育咧一样咁重要嘅，佢两边着手嘅，一边就喐你班僆，嗱我喐唔到你呢班老嘢，我就喐你下一代，跟住咧我就将个经济活动咧全部移晒去深圳嗰边，啊就喺一个被规划嘅前海地区，嗰、那个面积咧而家话啫。成个香港咁大，可发展嘅模式个面积，将来你要再多啲地用乜嘢啫？唔系将嗰条街一路移过去深圳咯，慢慢就冇咗嗰条街噶嘛。 冇边界咪大把地方嗰度、可以， 唔系仲可以大过香港好多好多都得噶嘛。咁你跟住人口咧，香港得700万人嘅，因为而家本土人口，喂，到时而家深圳1000万人口嘛。佢又将嗰1000万人口融入你嗰度， 咁咪超级大城市咯，废啦， 再加多啲都得噶，冇所谓嘅，中国乜嘢都。乜嘢都冇、有一样嘢就人多啊！喂，到时香港人唔被同化都唔得啦， 就唔使50年我谂就吓， 唔使噶，唔使去到2047噶。 因为嗰个内地发展速度比邓小平想象快嘅、所以佢唔使50年噶吓。 唔需要噶，嗱，你又听下主教咧，最近好劳气嘅呢个前主教 啊，陈书记吓， 佢最近咧呢、這个点解好多人都唔明嘅？好多人甚至天主教点解要打嗰啲 下本条例？ 下本条例要打到终审法院咧，原因佢就唔系话抗拒一人一票啦，讲落去就好过瘾嘅。喂，民主治下、你班友纯粹民主咩？一人一票选举呢、這个校管会，你天主教做咩反对？你咪即系哇，原来你讲一套做一套嘅，好多人唔明。今时今日，陈日君就话俾你听，点解我哋打官司？就因为而家佢话佢就算天主教区嗰啲学校啊，佢作为办学团体都失控嘅，因为每间学校有自己教管局、教管会啊嘛，有家教会又成啊嘛，系基本上咧系唔受你个办学团体控制噶嘛，嗱咁所以咧佢就好怒气嘅。 我哋睇下德国纳粹党啊，我哋睇下意大利法西斯党啊，我哋睇下日本嘅军国主义啊，边度开始噶？国民教育开始噶。啊！国民教育开始噶，纳粹党做咁多邪恶嘅事，佢嘅百姓唔知嘅咩？可唔可能佢百姓唔知嘅？好多都知嘅。佢点解佢啲百姓俾政府去做啲咁样嘅嘢咧？啊！俾晒都脑啊！ 你咪听下林郑月娥啊，听下阿陈茂波讲嘅咪知咯。嗱，你听下陈茂波喺度胡言乱语嘅，我唔明一个人可以对住全香港，我唔知嗰日有几多人睇或者听。嗱，喺现场起码6000人啦、睇电视我当相信唔会太多嘅，因为捞直播台系嘛， 其他冇直播啦。 我 新闻报道都重点报道。 我哋直播咧，但系全日有新闻报道噶嘛。你睇到陈茂波第一，当人问到佢自己嘅切身嘅问题，你劏房，你嘅诚信，佢就好怒气嘅。佢唔除咗唔答你之外咧，佢都觉得自己好委屈嘅。佢觉得自己抛个身出嚟咧。帮你香港人做嘢呢个苦心， 受人委屈仲要砌我， 你啲人仲要砌我，同埋今日咧，我唔系同你讲啲嘢，今日我嚟打矛波嘅啫，今日我嚟打矛波嘅就咁简单。我打矛波嘅原因咧，就系要推展呢、這个新界东北嘅发展。你唔好同我讲第啲嘢。第二样嘢，我唔听反对声音，冇得撤回。喂，如果既然冇得撤回嘅，咩咨询乜鬼嘢啫？嗱，我真系唔明嘅。政府通常咧，你一任何一个咨询，咩叫咨询咧？就问过你制唔制先啊嘛？如果唔系就话俾你冇得倾嘅，咁使乜咨询啫？ 咨询系可以绝对可以叫停噶，同埋咨询可以叫停咯，系咯。 所有政府嘅咨询咧，其实呃你嘅，即系我已经定咗噶啦。 不过只系收收补补可以， 即系俾你讲下嘢， 讲下嘢吓， 等你发泄下，平衡翻啲利益。 少收少补可以。 你听下呢个陈茂波点样口黑面黑？ 佢讲到明，当其时佢嘅身份去写篇文咧。是话佢支持香港嘅边界要向南移啊，系讲紧深港同城，系要香港嘅边境模糊化。香港波，你知唔知？ 我哋而家讲紧咧系新界东北，唔系讲紧边境。所以咧，头先阿范国威议员第一个讲嘅咧系两个唔同嘅地方，唔同概念。 唉。咪一步一步咯，温水煮蛙咯，即系嗰个骗子呃你，第一样呃咗你入去间公司，即系你呢个广东人最好噶啦，唔怕你即系唔怕你呆，最怕你唔耐啊嘛。 你入咗嚟之后逐样嘢呃你嘛，等于你去嗰啲健身室啊、美容室啊啲套餐先就算而家婚纱店都系㗎，影相你入嚟呢諗住使5000蚊嘅，你出去呢就戇居居签咗100,000蚊卡你都唔知嘅。嗱呢啲时有发生嘅，呢个骗局嚟㗎嘛，成样嘢就为咗新界东北嘅发展，只不过系第一步，跟住入去之后呢就前海啊、河套啊、呢、這个所谓黄楚标口中嘅叫咩啊，呢、這个叫自由贸易区嘛。 嗯，个金融自由贸易区。 金融自由贸易区。 即系大家睇到嗰个分别就系、是、譬如你话发展大屿山呢，大家冇咁紧张。点解东北咁紧张？反而大屿山冇政治联想啊。因为东北同深圳接壤喺地理环境上。 哇，如果发展大屿山呢，呢、這个旅外不是人嘅胡鸿旭就发达啦。佢有20几幅地喺呢个大屿山，大佬我諗佢都好想啊。 所以呢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地理嘅政治或者地缘政治，大家可以諗到一样嘢，点解发展即系新界东北大家咁紧张，咁多政治联想啊，咁多忧虑，因为嗰个有个接壤，同埋你 发吓。好啦，请新闻先啦，老总。 最近流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吉之岛买2盒最劲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100 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在元朗捣破非法麻雀赌档，拘捕27人，被捕的18男9女，年龄介乎30至62岁，逐一被带上警车翻警署调查。警方凌晨突击搜查元朗炮仗坊一个单位，捣破一个由黑社会操控的麻雀赌档，行动中检获3400元怀疑赌款和5张的电动麻雀台。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上任后首次访问北京，在访京的第二日，她分别会见4个的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官员。林郑月娥早上先拜访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中午出席国务院港澳办官员在钓鱼台国宾馆设的午宴。林郑月娥下午会到访法改委和外交部，她希望向外交部争取继续支持香港参与一些国际事务。国家海洋局证实，负责执行东海维权巡航执法的2艘海监船今日再次在钓鱼岛领海内开展例行的维权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话，发现2艘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附近航行，曾经下令2艘船离开，但未获对方的回应。自从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中方派出海监船和渔政船到钓鱼岛的水域，表明是依法在钓鱼岛海域开展例行维权巡航，行使对钓鱼岛和附近海域的行政管辖。日本传媒报道，首相野田佳彦下午启程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就同中国和南韩分别因为钓鱼岛和独岛的主权纷争在联大发表讲话。报道说，野田佳彦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的发言会呼吁遵照由法律支配的原则和依照国际法去解决领土领海的问题。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亦都会出席联大，目前正是协调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纽约会谈的安排。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案朝早会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在法院外保安森严，四周拉起封锁线，每隔10米就有一名的警员站岗。王立军被控徇私枉法、叛徒、滥用职权和受贿4项的罪名，他早前出庭应讯的时候对控罪无异议。检控人员就说，由于王立军揭发其他人重大犯罪线索，叛徒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之后又自动投案，依法可以减轻处罚。52岁的王立军今年2月初逃到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寻求庇护，并揭发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谷开来仔上个月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

让 DBC 精神在香港遍地开花。 深水埗有， 柴湾我又见到， 黄大仙九龙城， 上水天水围， 屯门香港仔西环，全香港都见到有人着住 DBC 友情风褛。 而家开始喺深水埗福华街福仁电脑广场一楼， 鲗鱼涌英皇道东汇广场 S48 号铺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都可以买到印有 DBC 数码广播嘅友情风褛， 每件港币500蚊，加送一套 D100 分类广告添，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有关详情请到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 或者致电22971818查询。 DBC 多谢大家继续友情支持。 去佐敦学书法2蚊，去屯门做义工，去北角睇大戏，连去西贡烧嘢食，每程都只是2蚊。由8月5日起，65岁或以上长者同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八达通乘搭九巴、新巴、城巴同龙运巴士，每程只是2蚊。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其实我哋系支持你嘅方案，唔该你哋收声，快入佢。 重新讲句咧，呢个系我哋一个新市镇发展计划，希望咧大家唔好将件事政治化。 叫政府停止去或者延迟开拓土地，唔系符合香港目前要求咯。 至於私營機構的參與，如果為社會所接受，都會慎重考慮。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京翰、李錦雄。 接啊，9:10。这个老懵懂呢就借尸还魂。老懵懂呢啊，即是他做不满第二任特首呢，脚痛呢被领导人当住全世界人面前啊斥责呢耿耿于怀。咁现在呢啊，梁振英呢就去马房的。而梁振英能够上位呢，老懵懂呢啊，帮咗佢唔少。 最重要嘅支持啦， 最重要啦，因为佢咧就跟住习近平去访问美国，日俄夜俄咧就俄到个位翻嚟俾阿梁振英做，再加埋唐英年林争气呢个唔使讲啦。咁老懵懂嘅借尸还魂咧，你讲紧呢个新界东北嘅发展新市镇嘅构思咧，其实最早就系董建华喺1999年提出嘅。嗱，发展商听到。老懵懂有咁嘅构思之后咧，就由1999年开始，其实嗱呢、這个春江鸭啦，啊春江鸭咧就不断咧，嗱呢啲发展商咧就喺区里边咧收地，去到2007年咧，前特首曾荫权喺施政报告里边咧，亦都正式提出开拓新界东北嘅古洞北、粉岭北、啊坪斜同埋打鼓岭。政府呢跟住呢就即刻呢研究新界东北嘅規划。据原来嘅计划呢，新市镇呢係用呢个公私合营发展嘅模式，即係同拥有区内土地嘅发展商合作。咁就换一句话嚟讲呢，呢、這个就叫官商勾结啦。而新界东北发展呢亦会配合邻近落马洲同埋莲塘边境地带，嗱讲明㗎啊，连埋啲边境地带㗎。不过今年六月呢，政府突然宣布放弃公私合营，改为动用400亿公帑收地，再按情况卖地。嗱，而家呢就投降啦，知道地产商第一梁振英嘅民望呢啊冇民望，冇讲民望低，系冇民望。众矢之的啲地产商仲使射你咩？唔系出嚟发穷恶囉，地产商发穷恶唔系人咁品。咁所以呢，而家陈茂波就即刻话，喂，呢、這个公私合营呢个方案呢啊未曾死㗎，唔系胎死腹中㗎，只要有共识可以随时做返公私合营㗎，即系继续官商勾结，继续利益输送。嗱，讲緊嗰400亿收地呢，而家讲緊1000亿，唔系400亿㗎，系1000亿㗎。嗱，计划呢本来呢由08年呢起咧展开多轮公众咨询嘅，梁振英啊，佢自己个档摊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咧，喺2010年咧就发表咗研究报告， 倡议咧将边境同新界东北合并发展，加强深港融合。嗱，呢个亦都系黄楚标喺2010年啊深圳嘅春茗嗰阵时啊，亦都讲咗佢同108个啊，佢联络咗108个政协啊，佢同中共联办嘅副主任林文汇报嘅总编辑社长啊，就提案就发展边境啊呢、這个金融嘅自由贸易中心。嗱、啊，呢、這个唔系假噶啦。梁振英今年6月上任之前咧，亦都喺报章访问嘅时候咧，旧事重提，要喺边境设立特区中嘅特区，俾内地人可以免签证出入。嗱、啊，呢、這个自己6月做咗特首之后，再讲多一次嘅。而一国两制中心咧嘅研究员咧，亦都同时咧向啲报章放风话咧，开放边境禁区俾内地人之后咧，新界东北发展区嘅住宅咧就可以俾内地人居住啦。嗱，呢啲全部唔系假嘅，但系最好笑咧，而家咧就一不嬲笑，冇咁嘅事，冇咁嘅事，你信唔信咧？ 所以好多嘢其实系好多嘅研究报告，整个发展系好多嘢都系定咗落嚟。不过点解即系呢个问题近期即系特别系即系撩起咗咧？一方面嗰个咨询期结束，另一方面呢个同即系梁振英上台有关系，即系大家对呢个人咧系冇信心，同埋觉得佢系执行紧呢啲中央嘅任务，佢并非以香港嘅利益系放喺第一位。因此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令到大家对整个东北发展计划咧系增加好多。即系政治嘅联想忧虑啊嘛，呢个就好好明显可以睇到个情况。 睇到四大任务嘅、啊，其实原来第一个任务咧，啊，佢一上台咧就系、是、打击电台，如果电台又唔系香港电台，嗰、那个叫 DBC。第二咧就国民教育，跟住咧嗱，我哋嗰啲容易搞掂啦，我哋嗰啲一系鹌鹑嚟嘅，我哋系。第二咧国民教育，跟住原来佢最重要咧就系、是、官商勾结嘅新界东北发展。嗱，呢个系国家任务嚟嘅，第一利益所致，讲紧唔系有人话过百亿，系讲紧几千亿、几万亿嘅利益。喂，大鸡唔食细米啊！你估仲好似老懵懂咁，唉，讲下啲数码，讲下乜讲乜讲乜，而家啲咩，跟住就到啊西九，喂呢啲话，喂西九一幅咁嘅豆腐样咁嘅地，已经系何鸿燊走出嚟话，喂得西九得天下。喂，喺梁振英眼中嚟睇，你班友全部都系鹌鹑嚟嘅。正所谓咧，啊，未见过大蛇屙尿啊，大佬。喂，佢睇嘅系讲紧数以万亿嘅利益啊。嗱，咁、啊、去到近月咧，进行最后一轮咨询啦，啲村民咧同埋香港市民咧，先至知道大祸临头。啊，村民就咧啊惊觉到原来俾人灭村。灭族添， 你证明、啊、证明嗰个咨询过程咧系唔到地嘅，即系话咧好多村民完全唔知道有啲咁嘅即系咨询过程，你都仍然沿用翻过去嗰啲咨询就系地产商啊，嗰啲乡事派嗰啲咁嘅乡亲父老嗰啲领袖啊，即系你冇落到佢真正系到地嘅咨询，令到好多嘅原居民好非原居民都唔知道有咁嘅计划。咨询 市民咧亦都质疑啊，深港融合咧就变相割地卖港。发展区咧就为内地人而设嘅，即系正所谓咧深圳后花园，富豪双飞城。 而家猛话冇样嘢，但 系冇就系噶啦。 但系呢个名词咧就任你点讲嘅。 你捉咗个贼啊？通常问佢你咪偷咗银包，或者系咪偷咗同朱古力糖？佢第一句一定话冇噶。 系啦， 好少贼你捉，俾人捉咗之后第一句就系啊，除非嗰个穷凶极恶嘅。咁咧嗱，而家咧终于就爆发咗保护东北咧。就成为咗咧守护一国两制嘅底线啦。嗱，你可以听下嗰日陈茂波点样喺度氹紧啲香港人，不停喺度咧啊！呢个陈茂波咧偷呃拐骗啊，呃得你就呃仲衰嗰啲保弱党。 呢一个东北新发展区个规划咧，肯定会修订嘅。就正如之前同大家讲咧，第一。公營房屋的比例呢同埋數字會提升，第二會加入居者有其屋，第三在私營土地裡面的私人住宅我們會適當緊引入港人港地的條款，第四整個區的發展密度我們呢是重新檢視緊，以傳統新市鎮的方式 去發展新界東北呢一個新發展區。個目的呢就係、如果我哋咁樣做嘅時候，我哋覺得會比較上有秩序咁可以做得到啲基礎設施，同埋可以比較確保到啲房屋，尤其是公營房屋個落成。當佢答議員提問嘅時候呢，當時亦都有講，佢話至於私營機構嘅參與呢，如果都可以確保到啲樓宇嘅供應係按時，而又為社會所接受呢，都會慎重考慮嘅。 蘋果嘅評論話呢，過去兩日嘅諮詢會同埋論壇可以清楚睇到啊，受規劃影響嘅群體之間亦都有相當尖鋭嘅對抗，甚至有肢體衝突。土地是香港最重要的资源，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任何涉及土地发展规划和更改用途的事都会衍生庞大的利益，也都可能对某些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必须要考虑照顾和不同居民持份者的利益，不能够打住所谓整体利益的旗帜就帮某些人。或者对拥有新界东北大片土地的原居民来讲，一旦发展方案落实，他们手头上原来价值较低的农地就会即时升值数倍以至十倍。但对于其他长期生活和耕种的非原居民村民来讲，政府的新计划就意味将他们的生活和社区连根拔起，意味着一些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村落就会被灭村，亦都意味住数以万计的村民会失去家园和生活的贫瘠。这些家园将要被毁被灭的非原居民怎可能是不义愤填空激烈反对呢？更令人不安的是，过往政府在规划发展和收地的时候，往往以原居民和土地拥有人的利益为优先，认为只要提供现金赔偿安置上楼就会万事大吉，丝毫不考虑对当地居民、社区和生态的损害。香港社会近几年来对过往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包括中港一体化的策略，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大肆改变乡郊地区面目，将农地田园变成一个又一个高楼大厦密布的新市镇，是不是使用土地的最好方法？是不是让香港持续发展的策略？已经有不少质疑。再加上东北地区发展明显是为了配合珠三角和深圳的规划发展，为深港进一步融合铺路，对已经被大量自由行旅客搞到非常挤塞不堪的香港来讲，对已经被内地资金购买力扭曲了的香港市场和经营环境而言，对加强两地融合带来的随时是更大的矛盾，更多的后遗症。 听埋《经济日报》的社评，标题是发展新界东北破被规划谬误。内文话，发展新界东北咨询会变成骂战和冲突，众多不同利益角力固然是原因，但是计划蒙上被规划的质疑，更加令事件难以理性讨论。中港融合是大势所趋，若果将配合国家发展和被规划画上等号，香港划地为牢，本港各个方面都难以发展。港府第一和第二期的咨询文件的确有提及中港合作因素，但是这样不等于发展新界东北就是为了内地的需要。港府有两点必须做好，一是必须明确重申计划是为了本港的需要，包括提供土地满足港人居住需求；二就是以实际行动去除忧虑，加入港人港地，增加公屋和居屋的比例。这些措施可以彰显新界东北发展主要有利港人，减低被规划的疑虑。但是被规划疑虑能够引起广泛回响，就需要港府和市民深思。社论又说，若果将中港协调配合和经济融合，欲啲都被指为被规划和出卖香港，掀起市民的反抗情绪，明显有害无益。大家试想下，在人民币业务上，香港亦都有同内地协调和配合，如果将此视为卖港而叫停，香港会损失惨重。市民要有所警惕，切莫混淆合作和被规划，不能够闩起门来发展。香港势将同内地有更多合作和融合，将会陆续出现各种的摩擦，港府需要早为之计，不要令民情反弹，殃及经济和民生发展，这样才是执政为民政府应有之责。 好多人都不明白呢，新界东北的发展和河套区啊、前海有什么关系的。其实大家如果看回个地图呢， 就好简单嘅，你要先发展咗新界嘅东北咧，你先至可以连结到河套区，跟住就去到深圳。其实前海系讲紧深圳嘅，仲有南山区嘅，其实是一个打横嘅发展嚟嘅，即系就系要将香港嘅禁区由东北连结到禁区，然后先至可以连结到深圳，咁就深圳同香港就共用嘅。所以点解话而家我哋要死守条底线呢？就是、阻去新界东北嘅发展大计，跟住咧就下一步咧就禁区嘅发展啦。咁然后就打横过咗去深圳，咁就变咗划咗一个咧以前所谓咩深圳香港共荣圈啦。 整个横珠丘大，同你睇翻整个新界东北嗰个嘅即系咨询文件都讲到嗰、那个交通配套，好强调咧点样联系到深圳市同香港各区。吓、啊，啲唔系净话咧，以前讲香港规划就净系讲啦，就系即系点样铁路沿线啊，几分钟去到中环，而家唔系，将来宣传咧几分钟去到深圳噶啦，呢、這个就系嗰、那个嘅整个思维唔出噶啦，系啦。 好简单，你先将嗰个禁区咧就变为一个共荣圈，然之后深圳又会攞啲地出嚟啊嘛，你先香港被规划咗先啊嘛。你被規劃咗香港之後，佢就會規劃埋深圳咧，就連結呢個發展。點解對深圳嘅地產商嚟講咁緊要咧？點解黃楚標要搞聯署咧？喺兩會嗰度，就係因為佢哋深圳地產商嘅利益咧係非常之大噶嘛。啊，再加埋香港啲地產商咧，哇！大家就喺度搶嘅，你明唔明喺嗰度？啊，因為香港已經俾佢哋揾到咧，香港冇錢嘅啦，而家你諗下。我讲你啦，即系唔系得罪你。而家要你买层楼，你点买？或者你个仔，你帮佢买层楼都买唔到噶嘛？香港啲钱已经俾你刮空咗啦嘛，已经俾地产商刮到冇晒噶啦嘛。咁而家你咪要揾啲，即系老实讲，你开档赌档，来来去去咁样赌客，糖水滚糖鱼，即系好似拉斯维加斯咁，而家咪死咯？你知唔知而家拉斯维加斯蚀本噶个赌城？你知唔知拉斯维加斯蚀本？而家澳门都赚到盆满钵满。就是因为糖水滚糖盐店啊， 保业大亨嚟睇澳门搞啦， 咁、就是、所以而家个问题就等于同一样嘢啦。喂，原来啲钱唔系喺香港嚟嘅，啲钱都唔系喺澳门嚟嘅，啲钱咧喺大陆嚟噶嘛，大陆有十几亿人口，而家强国啊嘛。喂，而家咪要将香港嗰个模式要就迁就大陆嘅市场啊嘛，咁你香港咪被第一，你啲钱被刮空咗之后咧，跟住你就连搵钱都冇得搵啊！你嗰度先惨啊嘛，嗱，所以我哋电话咧就一八七， 系啦，可以定到朋友可以讲讲， 即系佢大家唔明咧，可以打电话你讲到明。我谂啊，阵间咧四点钟我都叫阿 Q 仔咧点唱。嗱，如果我三点钟，我好似今日开董事会啦，我开完董事会之后咧，如果开得完嘅，啊，我都会去阿 Q 仔嗰度吓讲下呢、這个，喂，同佢一齐去研究呢个东北发展嘅政治经济学，因为呢个话题好紧要嘅，你而家睇到。林郑月娥嗰种阴谋，哇！佢嗰种手段，嗰种犀利，我哋唔好话系毒嘅，即系你从佢嘅手段去睇咧，林郑月娥绝不简单呢个人，即系威逼利诱啊！啊，所有嘅手法啊，即系啊，兵家喂，所有 孙子兵法用齐啊， 用齐啊，真系喂，呢、這个女人真系一啲都唔简单。我话俾你听，佢、這、呢个女人咧，梁振英咧唔系嗰皮。梁振英今次大镬啦，引我入室，人哋引狼入室，嗱我哋香港人引狼入室啦，点知呢只狼咧都唔够只我嚟，佢就引咗只我入室。 但会唔会飞蛾扑火咧？唔会扑火吓？ 佢就唔系飞蛾嚟嘅， 唔系飞蛾嚟嘅， 呢只变种我，呢只 DNA 变种嘅大佬。啊！呢、這个好犀利嘅，就分分钟系侏罗纪时代啊！佢啲 DNA 混合咗嘅吹水鹅嚟嘅，大佬。 不过即系小市民好简单，香港咁多年嚟咧，即系有土地有财，边度土地发展咧，边度发好简单。以前一条地铁嘅走线吓，一条嘅铁路走线啊，园区嘅土地都会大旺咗。咁所以咧，一个发展咁大嘅区域，嗰、那个咨询同埋个规划咧，即系市民一定系要留意嘅。即系 啲咨询就假嘅，而家冇噶啦，而家要行动起嚟噶啦。香港人就一致团结一致啊！佢系搞分化，先搞掂班乡下佬，跟住搞掂班地产佬。 嗰啲有钱就搞掂， 嗰啲有钱啦，咁啊俾钱就得啦。咁问题就系佢要分化香港人啊嘛。啊，咁如果香港人以为喂呢啲嘢都唔关我的事嘅，啊呢样嘢咧，啊即系针唔吉到肉唔知痛咧、你就死啦。 啊，呢样嘢立法会开锣会唔会嗰度又有一个即系政治嘅反弹咧？嗰度 一定会噶啦。 立法会呢，其实几帮势力嘅反对势力里面呢，其中包括咗一班立法会议员在内。 张超雄几个都有。 他们已经是即是立法会的反对派呢，是其中都是一个持份者来的，在这个反对派里面。反对里面有这个本土意识啦。 本土意识。 啊，这个去中国化啦，所谓现在就说你卖国啦，林慕雄那些话你。啊，跟住就是议会的势力咯。嗱，呢样嘢咧唔简单嘅，呢样嘢咧，我哋作为市民咧，一定要记住，呢个就牵涉到我哋香港嘅核心价值嘅。啊，你如果听阿林郑月娥讲咧，佢就认为发展呢个新界东北咧，就完全符合香港嘅利益嘅。倒翻转头，如果你反对嘅话咧，就唔符合香港利益。 阻住地球转，阻住香港发展啊！ 佢用无语录，我哋用无语录啊！敌人反对，我哋赞成；敌人赞成，我哋反对。大家要将啊！林郑月娥咧，啊，就是、被视为喺呢个新界东北呢个发展计划里边咧嘅幕后黑手，啊，对反对派嚟讲咧，佢应该系我哋嘅头号敌人嚟嘅。 但系最重要嘅原则咧，都系喺开拓即系新界嘅土地，满足香港嗰个房屋同埋配套嗰个要求。咁我觉得咧，市民讲法系支持嘅，所以如果今日讨论。不是聚焦在怎样去开拓土地，而是叫政府停止去开拓土地，或者延迟这个开拓土地的工作多十年，我觉得这个不是符合香港目前那个的要求。 我们问一下林郑月娥，2100公顷土地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发展2100公顷土地先？你就走去做一些不符合经济原则的事情。这 未需要去到发展这个东北地下。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前局长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叛徒、滥用职权和受贿四项罪名，早上在四川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全部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15年。法院外，朝早的保安森严，四周拉起封锁线，每隔10米就一名的警员站岗。王立军早前出庭应讯时，对控罪并无异议。52岁的王立军今年2月初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并揭发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谷开来就在上个月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国家海洋局证实，负责执行东海维权巡航执法的两艘海监船今日再次在钓鱼岛领海内开展例行维权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说，发现两艘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附近航行，曾经下令两艘船离开，但未获对方回应。自从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方派出海监船和渔政船到钓鱼岛的水域，表明是依法在钓鱼岛海域开展例行维权巡航，行使对钓鱼岛和附近海域的行政管辖。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上任后首次访问北京，在访京的第二日，她分别会见四个的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官员。林郑月娥早上先拜访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中午出席国务院港澳办官员在钓鱼台国宾馆设的午宴。林郑月娥下午会到访法改委和外交部，她希望向外交部争取继续支持香港参与一些国际事务。港股是低开，恒生指数跌幅是扩大到超过200点，恒指最新做紧20526点，跌208点，跌幅是有1%。国企指数9667点，跌137点，跌幅超过1%。

佢哋以做生意、集体投资等做掩饰，而搵人加入都有钱分做嚟，实际上系上层搵下层嘅钱，又加害参加者身边嘅人。 你搵人参加层压式计划都可能犯法，人拉人搵钱嘅勾当迟早冧当， 认清真面目，拒绝层压式骗局。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其实我哋系支持呢个方案，唔该你哋收声，快喐佢。 重新講句，這個是我們一個新市鎮發展計劃，希望大家不要將這件事政治化， 叫政府停止去或者延遲開拓土地，是符合香港目前要求咯。 至於私營機構的參與，如果為社會所接受，都會慎重考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早晨，早晨，9:39，我哋正在呢个环球直播，电话系18721111咧。我哋嘅电话咧就会同啲听众咧讲下。究竟你最大东北呢个发展，呢个所谓新界东北嘅发展有咩睇法嘅？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1。 环球直播有个好处咧，有啲话题真系海外嘅啲嘅香港人都会关心，譬如国民教育，大家好关心啦。其实发展大东北咧，同国民教育咧。都有一个相类似地方，都关系到呢个中港个融合，即系我哋守住香港嘅防线，保持香港独特嘅一国两制，呢个问题都系大重要啊！所以海外朋友可以打翻嚟倾下嘅，系啦。 啲乡下佬咧，过去百几年咧，都系保乡卫族嘅，对佢哋风水啊，对佢哋嗰啲咁嘅祠堂咧， 系咯系咯， 传统啊，好紧要嘅。但系而家咧。财迷心跳，数典忘宗，上水乡事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侯志强呢竟然够胆呢，他说有钱啊祠堂都卖给你啊，跟住呢就批评反对的声音呢喂，他直情是侮辱那些反对的人士，我们听下他怎么说，我不是无谓去 repeat 他。 好啦，直接听下。 个市场就走得了，祠堂都给埋他。 政府要拆村，要重建，要发展，没问题的，是不是？你作出合理赔偿、合理安置就 OK， 不迁不拆，不迁不拆。讲咩？不拆，一嘈就千千万万人啦。实实在住咗几多个人？35个老人家，用机关枪扫扫唔到一只。 你要用我哋嘅土地，你就赔钱。个个讲侯志强好市侩，呢个唔系叫市侩，呢个叫坦白。你话上网搵千千万万人嚟，有啲人觉得好多人，我侯志强觉得臭死。一万几成是乜嘢？祖国13亿人口都未叫人多。 唉，13亿人口都唔叫做多啊！所以喺深圳咧，搬得噶啦，搬1,000+万人，走嚟做一个深圳香港共荣圈，用乜意先得噶？嗱，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噶啦，已经接通咗噶啦，就系罗小姐。 罗小姐系罗小姐，早晨。 系，我系。 请讲系。 高兴听翻风波里的茶杯，系红人文化声。想反映咧，因为我听咗好耐噶啦，由龙门阵一路嗰阵时一路跟住听，听到3年就闭家房冇得听。但系最近咧喺到呢度咧，根本你喺下嗰度新界东北嗰啲梗系啦。佢而家话要政府收咗个地，系卖高价嚟卖翻啲地，但系拨翻啲地俾你哋起丁权、哦。咁你话佢哋系咪好着数咧？ 咁梗系好着数啦！咁如果唔系佢点会咁紧张，即系打前锋啫？ 你睇我哋嘅嘴面啦，个样一出嚟啊，成个大贼咁嘅。仲有一样，你讲啱啱 我为我夹机关枪出咗系真噶啦， 梗系冇鸡啦，因为而家都唔准养鸡，梗系有两只鸡都杀唔到啦。但系仲有一点咧，我就好同意你讲嘅，林郑月娥梗系叻啦。佢话呢个国民教育唔系爆出嚟噶嘛？系啊，佢所以一早知道，咪一早送两个仔外国读书啦。仲有一样咧，佢就系咧用公职 你去到英国照顾佢两个仔、啊，你边有人有咁好嘅工作啊？ 系得我一个得噶咋？ 咪就系话咯，佢梗系而家咧，佢唔系你，佢唔好忘记话为咗香港人啊，系为咗自己就去而家。为咗份人工 嘅，佢唔系为份人工嘅，咁佢嘅野心唔系咁细嘅，想做特首。 人工啦、啊， 佢想做特首，人工对嚟讲。 佢如果佢喺英国，佢唔翻嚟，佢做得啲乜嘢啊？佢 咁啊， 佢九几年最重要嗰几年，啲仔要照顾，读初中嘅时候去到英国，你嗰五几年啊，你话照顾个仔几好啊？ 又我唔使做嘢噶。派佢出面就饮饮食食嘅，又冇嘢做噶。 人人喺权力里边容易膨胀嘅啫。 啱啊，唔系石头爆出嚟噶，就好早就知道呢个严重嘅情形咯。 好啦， 即系 佢 啊，睇得通嘅，系啦，春江水暖。 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听众， 陈生，早晨，陈生系。 喂，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请讲，陈生想讲咩？ 嗱，其实咧，我系以一个比较持平啲嘅态度去睇件事。因为我唔知边个啱同边个唔啱。 唔紧要，唔紧要。 咁既然好多嘅记者嚟嘅啦，咁啊有唔同嘅集团去代表唔同嘅集团讲唔同嘅嘢啦。咁我净系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喂呢、這个政府系搞乜嘢啊？嗱，我哋个中央政府由我哋回归嗰阵时喺度讲安定繁荣。什么叫安定繁荣呢？喂，而家佢搞出嚟嘅嘢就唔系。就唔系配合呢个大方向。 你觉得不断挑动啲社会纷争矛盾啊？ 咁系啦系啦，喂，我见到一啲人喺度举翻支香港旗出嚟吓、啊，即系殖民地时代嗰支香港旗出嚟。其实我系觉得好心痛嘅。喂，点解个国家啊收翻自己嘅属土，咁啲人仲要去所谓讲咩独立啊咩成？喂，其实嗰啲人点解要你要逼到去行出呢一步呢？其实我对呢啲人好反感嘅。我唔系左仔，我亦都唔系嗰啲维园阿伯，但我对呢啲人好反感嘅。但点解呢啲人会有啲咁嘅情绪煽动到出嚟呢？其实就正正就系因为政府盲嘅、聋嘅、听唔到、睇唔到。喂，如果你林郑或者系梁振英或者系陈茂波嗰啲睇唔到。听唔到嘅，喂，聋人安老院咧，其实有位嘅，其实系叫你去住啦。 乜有聋人？ 盲人安老院啊，聋哑人安老院嗰啲，有位噶。 唔好攞嗰啲残疾人士嚟开玩笑。 我哋唔系基 听唔到、睇唔到嘅人啊。 佢哋有咁嘅需要、啊。 如果一个人生出嚟聋同盲咧，系一种残疾嚟嘅，但系 CY 咧，即系佢嘅政府， 唔系 我解俾你听啊。 政府有咁嘅需要、啊。 唔系，我即系解俾你听啊。呢一班人系炸地睇唔到。炸帝听唔到呢班人咧，系俾呢班人咧就唔值得人同情嘅，你明唔明啊？ 阿大班，我礼拜六我有去睇，即系其实我唔关我事噶，我觉得唔关我事噶，只不过我系睇下，喂，点解啲人嘈得咁紧要咧？咁但系我见到喂几千人三十几度喺度晒，喺度声嘶力竭咁嗌，有啲甚至乎落泪，激动到落泪。咁点解有咁嘅情况发生呢？ 官逼民反啊！ 佢，你估佢哋开住部冷气喺屋企 hea 过啦，睇下电视机啊，弄酸为乐。 当有啲佢系涉及个人利益。 咁你而家睇完之后，你觉唔觉得系关你事咧？ 我梗系觉得关我事啦。 你初觉得唔关噶嘛？你去嗰阵时系 完全，我由头到尾，我觉得唔系。开头我系觉得唔关我事噶。 系啊， 佢唔系嗰啲居民 系咯，又唔系收我块地。是不是讲真又不是收我块地。 我收你块地你又发达啦益益声啊。 即是主要香港人觉得即是肉紧即是这些问题。 是啦我啊你啊陈生。 因为我看到一样嘢是政府是完全是听完之后他走出来讲的姿态是喂我听到的啦但是我是要这样做啊。 意见听到 态度照旧， 态度照旧， 意见接受。 多谢你，陈生。 有位系唔好意思，即系位系海外嘅朋友，可能啲视线要快啲逼噶。阿刘， 阿姚生， 姚生早晨，姚生系，你哋系晚安系嘛？ 诶，早晨， 系，请讲。 姚生你好，系。 O K， 大班， 系你好。 我咧就唔系你好耐以前嘅听众，但我系你最近听众。 多谢你先。 本来就好似头先陈先生讲。唔关我事，但我讲咧系关我 的。真系唔系好关你事咧，纽约嘅大佬，而家唔系同 New Jersey 合并嘅。 我嚟咗几十年噶啦，我就老过你，我嚟咗几十年啊，但系关我事。点解关我事？我是中国人，我希望中国有个希望。我而家听到香港咁样就希望咧， 是除了你這把聲有個希望呢，好像在這裡毀滅中，在這裡熄滅緊你這支洋燭。咁呢我就好多嘢呢就即係所謂一定都差唔多要你貴夠啦，唔好講啦，你攞中個 time 啦咁。但我希望香港人呢要真係要警惕自己呢樣嘢。唔好繼續俾啲所謂官人啊，呢啲唔係官嚟㗎，佢啲舊陣時呢阿梁振英應該好識英文㗎、啊、死線啊，英文叫 deadline 啊 ,ok? 啊平台啊 platform 啊，佢啦如果識呢啲呢佢加多個英文 public servant, 公僕，唔好以为自己做官 ，OK？ 官字就唔系真系两个口嘅，一只冇凹住睇唔到你只眼 嘅。就唔系 public servant 嚟嘅，系 politician 嚟嘅。而家就 啊，佢呢啲唔系 politician 啦。如果佢 politician， 佢最蠢嗰件。 咁啊，咁佢啲质素系差啲噶。你睇到佢做咗嗰两个月，知道冇料到噶啦。系 佢唔系冇料到，净系冇文化嘅。佢连你估真系好似嗰啲所谓富豪双飞，成佢爆到出口咩？佢冇咁嘅中文嘅学历嘅呢个人。啊、 好啦，姚生多谢电话，早安啦、啊。 好难得啊，即系老移民都有啲火、啊。 有位听众梁先生， 早晨梁先 生。喂，系我想提供翻俾你哋咧一个更加多即系一个分析啊。 好啊， 关于嗰条高铁，我好多人都忘记咗条高铁啊。如果我哋将嗰个东北计划加埋条高铁，加埋佢而家国民教育嗰啲所有一齐分析咧，你会发觉咧，其实呢个计划咧相当之完整嘅。但系嗰条高铁咧做咗一个一小时生活圈咧，将来如果北京有咩乱子出现嘅话咧，领导人就好快可以嚟到香港噶。咁香港有个好处咧，就远离咗北京，远离咗个是非区。咁香港嗰个中环嘅地方，而家点解要发展去东北咧？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中环的地区要空出来给这班高官成立一个临时指挥中心。 哦、你从这个 军事上去分析香港那个独特的战略地位啊。 这个都不是军事上面，而是你现在整幅图画拼埋，我都不是很熟军事的东西。但问题是你整幅图画拼下拼下呢，你就会发觉呢为什么现在有些东西可以好像国民教育特区政府可以即是让步。而本身高铁问题佢唔可以让步。 国民教育佢冇让步㗎、你唔好误会呀，佢冇㗎，佢係化整为零呀。 係啦，但问题嚟讲佢即係都可以腾一腾，但係问题而家东北呢样嘢。 我呢个冇得腾嘅，呢个同你讲嗰样嘢可能你嗰个阴谋论啦，但最紧有一样嘢大家睇到係钱作怪。一个字讲晒㗎啦，钱作怪。 钱作怪呢就係站于我哋香港嗰班咁嘅铜臭嘅人嘅问题啫。但如果以北京一个战略价值同埋佢嗰个长期规划嚟讲呢，我觉得我个諗法唔系完全话系冇道理 啦。你晏昼呢四点钟同阿 Q 仔倾下呢个问题。 佢最有兴趣讲好。 我哋而家另外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叶生嘅。早晨叶生。 系大班队长。 你好。 系、大班帮唔到你，寄咗四张落彩俾你都。 系、我谂我哋冇中啦。 望天打滚都唔得噶啦， 梗要啦，一阵间开会， 自己救自己要。 如果大家关心 DBC 嘅情况咧，我五点钟咧啊，如果开完会嘅话咧，就会啊喺阿小班个节目嗰度咧，即系呢个自由风嗰度，十级自由风嗰度咧，向大家交代嘅。OK， 好，留意你嗰日上水咧都有睇直播喺上网度。 其 实范国威啊同阿谭香文咧表现真系最好两个， 其他嗰啲唔见晒影啊。喂，如果关注组，其实阿辉哥关注组个老陈都冇出现，好似啊喺个就咨询大会度，或者我哋揾揾去问下佢点解冇出现，好唔好啊？ 不过好明显就系刚才讲两位佢有做功课噶，呢个问题比较复杂啲，佢有做功课噶系啊。 好， 呢、這个陈茂波咧就喺度抽水， 冇啊，佢 喺度 打茂波啊， 佢老顶喺度讲话零边个特首喺度做零双飞，港人港地上水水货下足。喂，大佬，零双飞而家都未有法律根据。 喂，我冇法律根据嘅，同埋呢个上水客咧，老实讲啊，出嚟抽水嘅。以前港英政府又好，曾荫权政府又好，如果要搞掂啲嘢咧，个 D.O. 出嚟搞掂噶啦。咁民政专员搞掂啊，使乜你要 嗰啲所有关系搞掂晒啦，系啦。 系，即系低层次嘅地区工作嗰啲。 港人港地，我啊真系唔明啊。贱卖土地嘅啫， 喂，港人港地唔系港人港地咧，其实系一个变相嘅官商 即系呢个公私营合作嘅居屋嚟嘅啫嘛，即系呢啲 贱卖港地， 呢啲不过将个名 即系私还民 改咗入去嘅啊，呢个又唔系贱卖土地，呢个呃人嘅，好少单位嘅啫。好啦，多谢 你， 玩 家又 唔好好听唔好用嘅， 好唔落气啊， 跟住啊，刘太啦，刘太请讲啊，刘太吓， 喂， 刘太请讲， 你好， 大班你好，系。其实我是赞成的、 嗯、 因为呢原居民是有权的嘛。还有呢 怎样 呢就 你再讲多次。 那些是很多人霸地的。 我霸地。 还有呢还有一样东西就已经太多人冇太多人想申请公屋啊居屋啊是很多人冇得住的。还有被他发展一下呢咁被他发展一下呢唔使由咗啲原地踏步囉。 是吧即是你是赞成的。咁不如咁啦，我哋不如将深圳同香港合并咗，咪大把土地。 唔得， 差唔多噶啦。新界东北系第一。 即系阿刘太，我谂你系赞成系即系开采土地嚟起公屋。 唔系，我想问下你啊，阿刘太，你知唔知喺而家喺唔计新界东北嗰个发展计划咧，有2400公顷嘅土地咧系可供发展嘅？咁点解唔发展嗰度先咧？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刘太？ 佢话好多新市镇啊嘛，咁点解唔发展一下嗰啲地方先？ 咁点解唔发展咧？天水围啊， 嗰啲一快脆一起就起啦，又搞就搞啦。 哦，真系你以为 多啲人嚟，我有屋住咯。 好，最好多啲大陆人落嚟有屋住。 买贵楼啊，样都买唔起楼咁样。 好啦，咁你会搬去嗰度噶系嘛？ 啊，我唔会咯，我住天水围嘅。 咁你天水围都未搞掂，点解又搞个新界东北出嚟？ 天水围搞得都唔系好差啫，真系，我都喺度住都住得几好。 唔系，但系唔系住就梗系好啦，但系有冇工做啊嘛？ 咁啊，每度都要慢慢发展嘅。 哦，咁好啊！阿刘太支持你啊！ 好，多谢刘太。跟住下一位女士啊，严太啦，啊，严太，严太，请讲严太。 系严太， 早晨，阿大班，你咁好啊？我谂其实而家长官儿子去做嘢，我哋民间智囊亦都系咪可以去讲下嘢咧？我谂我哋而家我系最惊咧，就系有阵时我哋用钱都买唔翻我哋想要嘅嘢啊！其实我哋即系身为一个香港特区咧，其实我哋希望我哋国家可以带俾国家乜嘢咧？其实我哋而家即系香港真系一个石屎森林，即系搞到我哋变咗，即系有好多嘢我都系买唔翻嘅。其实我哋而家有权力，真系唔等于有能力。而家用蛮力，亦都更加唔系能力添啦，系咪？咁我諗其實而家我哋係你諗下香港嘅地香港住嘅屋根本唔係人住嘅係攞嚟炒嘅。而家我哋又要將鄉間嘅 商品嚟㗎嘛 又係啦其實你係咪即係叫係物非其用呢亦都炒到物非其值呢反而我哋要珍惜嘅人力好似其實咁辛苦嘅農民呢咁肯付出即係勞動力嘅人呢我哋而家漠視佢到時我哋就唔好話到时点解我哋会有咁嘅改变啦？而家我哋而家好漠视呢种转变。 其实 我哋 单止系我哋要保护嗰啲耕地啊，同埋嗰个环境嘅。其实仲有一样嘢咧，个阴谋咧就系嗰个中港合并嘅，你明唔明？就系将呢个香港咧融入去深圳，你明唔明啊？深圳融入香港被规划啊嘛，呢个最紧要。 我谂我哋咧，即系喺回归咗十五年之内咧，我哋咧就系政府就系积极不干预。就社会冇规划，而家政府要规划嘅时候，我哋就要民间去要发声嘅。我哋真系要话俾，即系其实而家真系三权分立之后、之内咧，就系、是、中央系有个任命权，政府有个系管治权，但系民间有个发言权嘅。所以我希望我好好珍惜，你好好珍惜你呢个咁嘅原地啦。因为其实有阵时我哋普通市民，啱 靠 市民咧， 系阿叶太听你讲法系，因为你讲到嗰个，譬如政府嘅智囊，佢好多人做啲研究啊，好多资源。但民间嚟讲咧，似乎咧就暂时睇唔到任何嘅力量，可以即系能够提供一个更好嘅规划嘅模式。难喺嗰度在在衰财噶嘛？你单靠啲民间声音先能够反对咧，要建设嗰、那个系一个困难嘅吓。 我谂系啦，即系哲学与人政治与人生咧，搞到我哋真系香港市民好唔开心，因为我哋系一个自由市场嚟噶嘛。而家我哋要参与个政治嘅。市场啊，其实系咪 政治与民生、哲学与人生呢？其实我哋真係唔好向前看。有啲嘢我哋其实你睇下外国嗰啲、美国嗰啲金融嗰啲海啸，其实我哋係要珍惜培养我哋嘅人才，我哋係要同人分享 嘅。係最紧要呢，大家关心个社会就得㗎啦。 即整个价值判断，唔好凡事向前看，唔係经济挂帅 嘅。价值就得㗎啦。多谢你啊。 好，唔该。 我哋最后一位听众嘅电话，胡小姐你好。 早晨，胡小姐请讲。 是早晨，我就是反大埔北角我嗰个计划咁样嘅。我其实寻日呢就睇到有个女士呢就好大声咁样讲啦，就话哎呀即係要起多啲楼啊，即係冇香港啲楼好贵啊，就要起多啲公屋啊，佢哋有住。其实佢哋真係顾及正而家眼前嘅利益而将成个香港就卖咗，自己都懵然不知啊。另外个问题呢就係根本嗰、那个陈茂波直头系擘大眼讲大话嘅，即系嗰啲眼神啊，啲咩成咧，根本呢啲人讲嘢边有说服力噶？你信佢，佢呃咗你入去，跟住佢就会将你所有嘅嘢咧，即系你香港所有嘅核心价值啊，成个其实你香港有发展系要将个香港推前，即系向个世界先至会有得发展噶嘛。而家反而将个成个香港嘅发展个后拉。咁你咪永遠要依賴大陸囉。咁香港邊香港同大陸嘅心即 係 其他大陸。 啲點好重要，即係我哋香港冇咗自己的特色係啦。係啦。 係啦。如果你同大陸嗰啲城市全部係一樣嘅時候，咁我問返你轉頭，咁點解即係其他嘅即係投資者要嚟香港投資？ 所以香港其實係咁樣咁係貶值㗎，香港係啦。係啦。 香港其實而佢香港嘅有 value 嘅地方就係因為佢面向全世界，唔系将成个香港 最重要就香港靠一国两制啊，同埋嗰个法治嘅精神啊嘛，就所以点解我哋维护核心价值咧，就系嗰紫砂茶壶啦，嗰阵时讲 系咯， 你刮咗啲紫砂茶壶嗰啲渍咧，就完全冇用噶啦。 而家你唔知有意无意慢慢刮下刮下，而家唔系成个紫一唔系紫砂茶壶，依个大水煲嚟嘅，整大佢啊，整大系点啦，就冲咗水多啲啊。 其实我真系呼吁啲香港嘅， 就冇咗香港， 我哋 虽然少，但系我哋精简为我取代 嘅。广场嗰度。即系做， 我哋要企出嚟噶啦！呢个东北计划咧，我哋啲市民一定要企出嚟咧，尽量发声，睇下香港人咧个民意喺边度咯。多谢你电话吓，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系听日咧。阿林毓华就会翻工 嚟啦，咁啊， 听朝都会见到老总。 哦，会嘅，我都会陪跑半小时啊。好嘅，好，听日再见，拜拜。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周十点，支持 DBC 环星渔民，而家去惠康麦鸡之岛买两盒瑞琼楼双网百年蓉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100 分类广告。